各位早晨，今日咧系2023年8月7日，农历嘅6月21日，又开始一个新嘅星期啦。而家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 ，Vicky 喺6点钟嘅时候会陪住大家起身翻工啦。 晨光每日一格。 唔知道你怕唔怕痛嘅咧？无论系头痛、肚痛、胃痛、牙痛定系腰痛，无论边一种痛，从外到内定内到外，都会觉得好辛苦嘅，系咪？而喺我哋嘅成长路上面咧，都总系会跌跌碰碰，会擦损啊，会撞瘀啊，会痛嘅。特别牵涉到一啲关系咧，就更加痛啦。虽然啲痛啊唔好受，但系呢啲咧都系我哋必须要经历。就好似细细个嗰阵啦，啲大人咧经常都会阻止我哋，哎呀唔好乱咁跑啊，唔好去玩火啊，唔好玩滚水啊。但系佢哋越阻止咧，我哋就越想去做，越想去试下噶。往往都系试过啦，痛过啦，先至识得，以后咧就唔好轻举妄动啦。人生之中有很多痛苦都是很难避免的，但是我们可以去学习怎样去面对、接受，而且是共存。而觉得痛其实源自于我们身体，其实都提醒我们你要好好将自己照顾得更加好。既然生命上面我们那些痛啊、所有的苦难啊没得避，也都是成长之中一种必要的东西。咁不如我哋就一齐好好疗伤，再一齐提升自己。当痛苦过后，我哋就会变得更加坚硬、强壮，而且嗰个就系全新嘅你啦。 来，为何还等待春？在时间在流动，幻过目前，往下秒开，就趁这分钟来一个合照。挨完还识怎么笑？辛苦嘅过活还是精彩，没有笑。再行下去，大概还有姻缘开遍面前。寒季终变回暖，前面会有什么乐园？靠人沿途发现，只需要相信他。这一生 晨光 Coffee Time。 琴日咧就系全民运动日2023，咁十八区指定嘅体育馆啦，都会举行免费嘅康体活动，包括咗一啲健康嘅讲座、亲子儿童以及系青少年嘅体育活动，仲有一啲咧系适合长者啊、残疾人士参与嘅运动示范啦，同埋同乐活动嘅。咁而特首李家超啦、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同埋康文署署长刘明光咧，都有一齐去到深水埗嘅体育馆嚟到参加。一众嘅官员去到嘅时候咧，都有试玩各项嘅新兴嘅运动啦。现场咧都系非常之热闹嘅，而且咧有好多家长咧都带埋小朋友一齐去到参与，有啲咧仲系三代同堂一齐去到参与，一齐去到试玩全场嘅康体活动。咁睇下呢一个深水埗体育馆咧有啲乜嘢设施可以玩咯？原来琴日佢哋都有一啲电子战绳啦、电子反应架啦、陆上冲浪嘅健身体验啦，哇！这个我都想试。仲有就系竞技叠杯啦、运动攀爬啦，以及系一啲轮椅剑击等等嘅活动，都系全方面所有人都可以一齐参与嘅。佢哋琴日咧都有个口号噶，叫做日日运动半个钟，健康快乐人轻松。可以全家人一起做运动咧，真系好啦！我之前咧都试过同我爹哋一起跑步啊，的而且确系好开心嘅。一起做运动嘅时候有讲有笑咁样，一起可以身体健康之余咧，仲可以促进感情添。嗱，咁好嘅家庭活动咧，我觉得就除咗系全民运动日之外咧，有时间如果一个月一次，一家大细嘅约埋去打下羽毛球啊，或者简单啲喺公园嗰度咧跳下绳啊、拉下筋啊，齐齐放松下咧，都系唔错噶。最紧要咧就系开开心心，身体健康，同埋最紧要就系同屋企人一齐可以促进感情嘅。 难估计到的天雨，为欣赏雨水倾注。如猫闪躲失缩一处，也是事在低声细语。找间小店，有唱片跟书。谁刚巧遇路旁正靠大树，让我昨日决心思，有海有风有沙，有我跟你。上每天有所爱有知己，让我去倾诉开心失意，我有高有低有我跟你。上每刻有事意有惊喜。这个多变的世纪，只要敢爱得起，统统不加诸对比，成千个方法收养自己，抛开所有喜与悲，我亲眼感觉景致太好太美。 太美，趁天一光了，任性。 真挚的诗，有春有秋有欢笑有伤悲。和我去海角天边一次，这瞬间至少有我跟你，全把每刻记忆住起，知觉仿似相机，才匆匆光阴怎说起，太得意转眼一世纪，不怪分隔似与比，如懂去拥抱这刹那。 我是 Ficky 泳儿，怎样才是一个 Good Morning？ 吃到一个丰富早餐，喝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说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而家嘅气温咧就29度，相对湿度87%嘅。今日嘅天气预测咧就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早上咧会有以雷暴，而下午咧部分时间咧就会有阳光以及系酷热噶。市区最高嘅气温咧都去到33度，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噶，吹和缓嘅西南风，风势咧就会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咧，部分时间系有阳光，天气咧都系酷热嘅。孭住人哋行，你哋见过啊？接力赛你哋都应该见过嘅，但系孭住人哋喺街上面玩接力赛，你又见过未？事源咧系上星期嘅时候喺将军澳啊，咁有位妈妈咧就带住因为意外整甩咗只脚甲嘅大仔，咁就去诊所度洗伤口啦。本身咧都冇乜嘢嘅，但系洗完伤口之后咧，问题就嚟啦。唔知系咪咧洗完伤口，可能只系带走咗啲伤口嘅污糟嘢，但系就带唔走啲痛楚。个小朋友咧洗完伤口之后就觉得痛到入心入肺，连路都行唔到啊！咁大家可能就会谂啊，妈咪喺度噶嘛，妈咪抱住佢走咪得咯。但系其实咧，佢妈咪都系啱啱开完刀生完 B B 冇耐，分分钟咧。个伤口咧仲痛过仔仔添，咁所以咧妈妈都抱唔到佢离开诊所。咁正当喺呢一个唔知点算好嘅时候咧，诶，隔篱有位男士就二话不说咁样公主抱咁样抱起咗个男仔，咁就同个妈妈讲，不如我抱你去接架的士咁样啦。咁但系奈何咧，个男士等到脚仔软啊！都是一架的士都冇，等咗好耐都系冇的士。咁但系好彩，香港地咧好心人唔止一个嘅，仲有另外一个叔叔，见到呢个时候咧就二话不说啦，又系孭起个男仔，今次佢孭起唔系公主抱啦，然后就系咁样，两个人咁样接力孭住个男仔，行咗足足10分钟嘅路程。将呢一个小朋友同埋妈妈送到屋企楼下，咁事后咧，男童嘅妈妈咧都话啦，去得诊所嘅其实大家咧都系有伤在身，但系仍然肯出手帮助咧，令到佢觉得好感动，亦都好感激。跟住嗰个叔叔同佢讲。我而家帮到人嘅时候，我都希望将来有一日有人咁样帮我个孙仔呀。我相信呢，人性系本善嘅，只要大家愿意发挥互助精神嘅话呢，一定可以令到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唔知道如果在场嘅你又会点做呢？会唔会一起孭起个小朋友，又或者抱佢返屋企呢？定系还是你会用下其他嘅方法嚟到去氹佢，好似系请佢食下粒糖啊，送个贴纸仔咁样呢？都系嗰句，无论乜嘢方法，只要你出于善心想帮助佢嘅话， 我都会支持你咁做。希望如果喺身边上面见到有啲人都需要帮助嘅话，大家都可以出手帮助。我相信香港人呢係充满爱嘅，有呢一个互助精神嘅。今日就係一星期嘅开始，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将呢一份爱带到去工作嘅当中，食饭嘅餐厅当中。其实喺餐厅里面呢，有陣时可能啲姐姐呀、靚仔呀，他们有阵时因为工作工作到个人都很敏啊，但是你的一声唔该，又或者 thank you， 可能他们顿时就即刻觉得，咦，好像开心了，因为有人多谢他。所以希望大家今天同样都是，无论去到哪里都好，都可以散发一些爱。充满爱的香港呢，相信人人都喜欢，我们自己都喜欢。记住带有爱这样带个微笑给身边那一个。 每个也很想一举成名，但十万个只剩下十名，就以择星去找新星，幸以冠军取了胜，冷战争气能得奖，令我能开斗六场，然后我就置身活跃流行榜上，常还未派，但仍在想，这个应付年底，轮旋律实力亦有奖， 报告识唱我的歌， 识唱我的歌， 演唱会变更加莽撞， 什么歌也都好播， 还要开戏令我亲我，个个都唱我的歌， 个个都唱我的歌， 连鞋扎演戏扎出花火， 然而 问我音乐才会活出我，无奈用数字才是竞争过， 同人家 放假也很想悠长，但后来却等候在战场， 就以日机去争金奖， 无法退也只有上， 记者跟我犯得狠，有记者更黑人，缠着我但更加害怕，无人访问，仍难任性，仍然独身， 很想计划人生，未来实在令你伤心，个个识唱我的歌， 共歌手， 诚实做好友，在行街买茶货。 由古巨基同埋一班新嘅歌手唱嘅《星战》，而家听听新闻简报，转头翻嚟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西区海底隧道实施二通行之后第一个工作天。运输署提醒使用西隧的驾驶人士，以合适的车速驶过收费广场，不要在收费亭之前停车或者慢驶，而由港岛经西隧前往尖沙咀和九龙站商住区的驾驶人士，在离开隧道管道之后要尽早靠左和用慢线驶过收费广场。驾驶人士亦都要留意巴士专线的安排，小心忍让。运输署又提醒用过二通行的驾驶人士，如果仍然有未缴交的隧道费，要准时在14个工作天内补交。渔护署表示，日前在本港水域死亡的鲸鱼已经完成解剖，今日会将部分鲸鱼尸体在万宜水库西坝附近就地掩埋，作日后研究用途，并且希望将来将鲸鱼尸体制成标本，进行保育教育。香港海豚保育学会会长郑家泰话：制作标本需要用上鲸鱼的骨架，但是一般难以将这一类大型动物带回实验室进行肌肉孵化。估计处方人员会用工程挖泥机挖一个较大的坑洞，用泥土将鲸鱼的尸首就地掩埋，透过不同物质加速孵化程序。他认为当局可以参考外国做法，用较低伤害的化学物质，并且在尸体掩埋和自然孵化期间做好监察，留意会不会释出有毒物质去到附近地区，包括定期抽取泥土和水样本，检视是否出现化学物质超标，减少对附近生态环境和市民的影响。北非国家摩洛哥发生车祸，造成24人死亡。事发在中部艾济拉勒省，一架小型巴士沿山路行驶前往代姆纳特，但是在一处弯位失事翻侧，造成车上所有乘客死亡，死者包括至少两个女子和一个小童。死者当时正是前往代姆纳特参加一星期一次的集市活动，当局说正是调查车祸起因。当地非政府组织就说，出事的小巴并没有执照，这个亦都是令山区居民受困扰的问题。俄乌战事持续，在克里米亚半岛，由俄方任命的官员表示，通往乌克兰南部的一条大桥被导弹击中，正是展开维修工作。而被俄方占领的乌克兰南部克尔松地区，当地一条大桥亦都遭到袭击，造成一个人受伤，一条输气管受损，燃气供应中断，20,000个居民受影响。俄罗斯国防部说，乌克兰企图利用无人机对莫斯科地区进行恐怖袭击，但是无人机已经被防空系统摧毁，事件中没有人受伤。乌克兰空军就说拦截所有俄方无人机，而俄军发射的40枚巡航导弹中有30枚被击落。另外，俄罗斯是发射了3枚匕首高超音速导弹，但是乌方未有透露有没有摧毁匕首导弹和避过防空系统的10枚巡航导弹击中什么目标。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有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成都第3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隆重举行， 港台电视32会同大家全程直击， 一齐见证国家队 同埋港队嘅奋斗时刻。 港队选手邀请你一齐为佢哋打气。 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提撑港队夺佳绩， 提撑港队夺佳绩， 加油！ 成都第3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7月28至8月8日，紧贴港台电视32。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线枪道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枪户。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早晨，朝早6:37啊，继续神光第一线，咁啊，白元浩都出翻出嚟啦吓，咁啊，直播室入边咧。啊，非常之好啊，人才仔仔啊！咁啊，6:37嘅早上啦，除咗小摆喺度之外啦 ，Vicky 头先都已经同大家倾过偈啦。咁啊，今日朝头早啊，船仔都喺度啦。早晨， 早晨啊，小摆，早晨 Vicky， 早晨， 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 系啊，早晨各位听众啊，吓咁啊，希望大家今日啊，吓咁啊，2023年8月7日早上咧，咁啊，亦都可以精精神神咯。 嗯，系啊，大家咧而家即系科技日新月异啊， 系 一定会用到一样嘢，一个工具啊，就系 AI 啦。嗱，而家之前就有。ChatGPT 啦，咁另外唔同嘅公司亦都推出咗唔同嘅AI 机械人，大家有冇试过玩过呢一类型嘅应用程式咧？ 嗯，冇喎、 啊。吓、啊？点解嘅？ 系咪系咪咧？系咪好劲嗰啲啊？即系你话练样嗰啲系咪？ 唔系ChatGPT， 即系可能你同佢倾下偈。 ChatGPT 我真系冇、啊。 吓、啊？真系噶？ 我 哦，原來係咁。 咁啊，梗係有唔同人有唔同嘅經歷啦，咁先有得傾噶嘛。 係啊，係啦。小白咧， 我咧就都耐唔耐會用一用佢嘅。咁、但係開頭用嘅時候咧，發現其實佢都我自己覺得嗰啲唔知係咪 bugs 嚟嘅、即係一嚟佢啲嘢就有陣時會唔 update 啦，有陣時佢想做答你嘅問題嘅時候咧，其實係好 base on 你到底個問題點樣 set， 而佢揾料答翻你自己嘅。 哦。 咁所以咧係係用嗰個人咧一定要用得好聰明，先至可以用到咧，用得好呢一个嘅 GPT。 咁你系咩时候用咧？会 无聊 啊，即系同佢倾偈。 系啊，我唔使做功课。系、 哦、 啊，咁你话做节目嗰啲揾料嗰啲，其实我自己揾都得啊嘛。咁但系可以练习下叫佢揾嘅，但系我觉得啲料应该 揾佢揾系唔得噶。 系啊， 真系唔得噶。 佢系过嚟解决。一啲你應該要問嘅問題嘅，而唔係幫你去做一啲嘢嘅。 係，我通常用佢，因為我都係一個非常之活躍嘅使用者，每日都用佢一次嘅，起碼。 係。 因為每日都要出一個 post 啊，出邊一啲freelance 嘅 job， 咁我揾佢嚟寫一個 post 咧，其實係幾方便嘅。咁、另外或者係整張相，而家有好多 AI 叫做 text to image， 甚至可以換埋樣啊，換埋衫啊，無啦啦張圖乜都冇，整頭船。 落去先。嗱，呢啲全部都可以用 AI 整到嘅。嗱，不過咧，今日講還講，嗱，我一路都覺得咧，呢一啲 AI 嘅嘢一定係令到人類更加方便啦。咦，原來佢係會衍生一種大家冇諗過嘅問題㗎。係我從來冇諗過嘅，就係原來咧 AI 嘅用水量咧係十分之驚人嘅。 用水量 係啦，點解咧？因為其實佢係要用一個硬體，去幫你 run 嗰個程式㗎嘛。咁嗰個譬如總公司，我哋就咁用 ChatGPT 為例啦，每回答20至50條問題咧，就要耗費500毫升嘅水嚟冷卻嗰個硬體嘅。 嗯， 系啦，咁即系话咧，嗱就咁讲嗰间最大间嘅，即系嗰间 search engine 最大间嗰间公司咧，就2022年咧已经用咗56亿卡仑嘅水啦， 哦， 即系等于37个高尔夫球场一年嘅灌溉用量， 嗯， 真系好多， 很多， 系啊，我冇谂过，从来冇谂过，原来用 AI 系要用咁多水，吓，啊，原来系有环保嘅问题， 所以用电脑嘅嘢咧，其实都会有呢个问题噶， 系啊，但系我可能本身冇谂到。啊，好似自己屋企用咁啊，冇乜嘢啦，系啦，冇谂到原来总公司咧，因为佢始终都系要营运嗰个应用程式，咁，所以咧都系要用嘅。嗱，不过我觉得啦，唔紧要嘅。总之咧，大家系适合咁样使用呢一个应用程式， 即系平时用少啲水嚟到去 cover 呢一个水。 唔好乱咁问嘢咯。 系咯，唔好乱咁问嘢咯。 啱。 系啦，即系虽然之前系我真系有玩过是，系整个人物落去嘅，叫佢扮某一个人，即系氹我开心嘅。 嗯，吓系啊。 系啊，我有我之前有朋友试过咧，就叫佢扮霸道总裁，然后咧你就要。扮到要同我倾偈，即系我哋两个系相爱嘅。 嗯， 咁样你就要用霸道总裁嘅呢个角色嚟氹我开心。 嗯， 咁于是咧，佢哋就开始答问题啦，就会话我就系，我会保护你，我会养你咁样啦，类似咁样，即系懒霸道咁样。佢话，但系你点样养我啊？佢话我会尽量尽我所能咁养你。 哦， 但系 答完等于冇答嗰啲咯。 系啦，因为佢系一个类似氹你嘅一个工作啦，即系佢，我觉得佢算系扮得几好，即系佢俾我睇翻嗰啲内容。起碼咧係有 logic 嘅，即係啱嘅。但係你話係咪好得意咧？即係咪即係好解答到你啲問題，同埋佢實際上做唔到嗰件事係做唔到噶嘛？即係譬如話佢要養你呢啲， 係啊係啊， 同埋佢一定係唔會亂咁落承諾嘅。 係， 佢就話我會盡量盡我所能養你，盡量啫嘛，都唔代表做到嘅。 係啊，咁其實而家即係呢一類型嘅電腦科技啦 ，AI 咧都越嚟越多啊。咁啊頭先提及咗個環保。问题啦，因为我哋一般人咧冇谂到，最主要原因系因为屋企，就算你有部电脑喺度咧，你唔会落水啡佢噶嘛，系啦，咁所以呢个咧就系我哋开头就冇呢个 concept 咯。但系我其实以前咧都有睇过类似嘅相关报道咧，就系嗰阵时好似唔系有关于 AI 嘅，反而系一啲巨型电脑运算咧，其实都系讲同环保有关嘅。咁啊啲环保人士就话，其实用电脑用得多咧，都容易咩嗰、那个水量啊，或者个环保啊问题都唔好嘅。咁嗰阵时先知道，原来都同水有关嘅。咁所以大家如果用呢、這个AI 啊，用 AI 都要 set 好啲问题先。咁同埋咧，有啲 AI 其实佢本身收费噶嘛。 系啊， 系啦，咁佢每个月即系一个 plan 咁收费。如果你个收费咧系一个月只系问一个限额嘅问题嘅话咧，你条问题唔 set 得好嘅话，其实蚀钱嘅都系你自己。即系你问得唔好咁啊，答埋晒古灵精怪嘢，你又帮唔到你手。 系啊，咁所以而家其实有个话。應該有個新興嘅職業叫做 prompt engineering 嘅，咁佢就唔係話佢都唔算新興㗎啦，但相信喺未來會成為一個主流。咩叫 prompt engineering 咧？即係我哋 prompt 即係所講嘅指令。嗱，頭先你話落啱條問題啊，嗱 AI 呢個工具已經發明咗出嚟啦，咁所以咧相信遲啲可能寫曲嘅工程師咧係有呢個就業嘅困難，因為可以叫佢寫噶嘛。咁但係點樣落個指令落得？啱咧，呢个反而先系工程师们要谂嘅问题，咁所以会有个新所谓嘅新兴职业咧，就系专门研究点样落啱个问题俾嗰个 AI 去回答。咁所以呢一个职业咧，就系会成为将来嘅新兴啦，一不断，因为你要不断系 test 啊。我哋冇可能，我同小白，譬如加埋 Vicky 三个人都唔知 test 到几多，咁所以咧就要揾呢一个专业嘅人士帮我哋 test 完。咁当佢 test 完之后咧，就可以喺唔同行业度咧加快一个用 AI 嘅进程。 哦， 如果可以亂問嘢嘅話，其實份工都啱我嘅。 誒、哎，其實都啱你喎、 啊。我個人咁鬼無聊， 係啊， 咁鬼多嘢問。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每朝六點，我做緊乜嘢呢？準備四小時嘅節目內容，話你知天氣變化，提醒你交通情況，供應無窮無盡正能量。你一起身就會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線的白元浩，每朝六點到十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百科， 时间嚟到早上嘅6:45啊，各位听众早晨，今日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出边29度嘅气温，咁但系详尽嘅天气预测方面啊，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早上有雷暴噶，咁啊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都系酷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3度，咁啊新界再高多一两度，所以天气咧都系热噶，咁啊吹和缓西南风，咁啊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亦都咧就系酷热嘅。今日之后都晨光百科揭揭揭嘅时间咧，揭到呢一版都相当有趣。原因咧，佢就系讲到一种嘅动物，呢一种嘅动物咧就系熊猫，国宝即刻睇睇先。好啦，黑猫就黑色，白猫就白色，熊猫系咩色啊？就系黑白色，千祈唔好搭红色。黑白嘅毛咧，望起上嚟非常之得意，咁啊，亦都系动物园入边咧非常之人极具人气嘅一种嘅动物嚟噶。唔单止系中国，有阵时咧会借俾其他国家嘅。咁借咗嘅时候咧，亦都好容易会成为咧就系当地国家嘅一个重要嘅一个地方啊！吓，即系啲动物园咧一有熊猫，大家就中意去睇噶啦。虽然我哋唔系好清楚咁啊，熊猫毛啊，佢哋嘅毛咧呈现两种颜色嘅原因，咁但系咧有唔同嘅讲法噶。呢啲嘅毛咧，原嚟都系有助于佢喺大自然之中咧就生存噶。佢呢个讲法系点咧？好啦，其中一个讲法咧就话到，呢啲嘅毛咧其实系为咗御寒嘅。然后咧就突出佢嘅身体啦、耳朵啦同埋手脚啦。喺寒冷嘅时间咧，即系佢哋呢啲手手脚脚啊、耳仔都会变得咧就特别冻啦。所以咧就变成容易咧就系吸收太阳光嘅黑色啦。即系原本佢系白色嘅，不过要吸光，咁啊所以就变咗做黑色。即系我哋着衫咁啦，如果你想吸光啲，咁你就大热天时啊着黑色，咁啊哇咁啊热啦，哇好热啦。但系先一着嗰啲浅色啲嘅反光嘅话咧，咁啊就可以令到自己凉啲啦，呢个第一个讲法，咁啊慢慢进化。好啦，第二个讲法啦，黑白嘅毛色咧，其实远处望去嘅时间咧都相当之明显啦，同伴亦都好容易认得出嚟嘅。咁但系咧要睇翻，原来咧喺其他嘅动物嘅眼睛入边咧，未必能够咁清楚咧就睇到唔同嘅颜色嘅。如果熊猫佢就中意喺竹林入边生活啦，咁所以原来熊猫呢一种嘅颜色咧，喺其他动物眼中望起上嚟嘅时间，有机会咧系真系喺竹林入边完全彻底地消失咗噶。所以黑白嘅颜色咧，原来系一个好强嘅保护色嚟嘅。虽然我哋人类分到咧就咁多种嘅颜色，但系其他动物分唔到嘛，其他动物分唔到就得啦。咁我哋会保护熊猫噶嘛。咁同埋黑白色啦，咁亦都可以令到咧，就系熊猫啊望起上嚟咧就更加可爱。呢个咧亦都系令到熊猫越嚟越多人中意嘅原因嚟嘅。生存之道就系将佢嘅外表嘅颜色变咗做黑白色，喺竹林入边咧冇咁容易俾人见到，咁啊令到可以咧佢可以即系安安心心咁样去到咧就自己生活啦。野生嘅熊猫咧就凭住呢一种啦。咁至于你话有人养嘅，咁啊黑白嘅颜色咧就系正如头先所提及过嘅，就系最主要都系可爱。等我哋认识佢多啲咯。 毛毛虫虫何事？时常吃也不够，总要吃更多。毛毛虫虫童年，年年活到今天，也日日挨饿。吃够了变懒惰，连蠕动也不动，只爱原地坐，摇两下头，亦觉太生疏。平凡人想同情，无从吃掉一杯不够，太可悲。毛毛虫很清楚，吃喝全为作茧与花去准备， 待某一天春风吹过后，有朵花等你，重新翅膀万物摇曳，穿梭花蕊芬芳香气，谁敢取笑你的卑微，谁会藐视你的天地，忘记昨日眼光怎睇小你，今天转个身便远飞，谁猜得透你的演技，独个作茧自博笑骂任人看不起，当四处野花香味一碗空气，望过去没白费心机，已成年，回头看仿佛只不过数百天，揸飞机坐火箭，一对同梦理想哪个有出现，习惯一天一天失与败，已不想出战，回看忧愁无谓余力，唏嘘嗟叹可免责怜，谁敢取笑你的卑微，谁会藐视你的贴地，忘记昨日眼光怎睇小你，今天转个身便远飞，谁猜得透你的演技，独个作茧自博笑骂任人看不起，转个脸便忘记，成长不免痛苦一地，行过赤道置身雪地，就算世俗眼光怎睇小你，担当小角色更争气，难关将至无需躲避，遥遥长路未发生的总布满惊喜，仿似毛毛虫亦会变成为蝴蝶的真理，成就了你，会有天高飞。 早晨的时间6:52，29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5%，找来李克勤《饥饿的毛毛虫》，我们早上起身都是饥饿的，吃下东西。早上时候也有我们的职场 KOL 系列，会讲一下一些化妆的东西。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023年呢就是雙春兼闰月啊，传统就话呢哇好啱婚嫁喎，因为个闰字呢本身就有一个增加啦或者充实嘅意思。甚至讲呢雙春闰月呢对于新婚夫妇嚟讲係非常之有利嘅，因为象征住我哋嘅新婚生活呢将会好充实或者好繁荣啊。咁既然呢个时候一定係好多人结婚㗎啦，咁究竟新娘个妆应该点样化呢，或者我要点样揀一个新娘化妆师呢，个时候又要请翻我哋嘅星级化妆师咪咪捞啦，早晨啊咪咪， 早晨， 咪咪啊，你系新娘化妆师嚟噶嘛？ 哦，我有做新娘化妆嘅， 咁我应该点样去拣一个新娘化妆师？我系啊睇佢嘅 portfolio 啊，定系点样咧？ 其实因为咧，唔同嘅化妆师佢自己有个人嘅风格啦，咁、新娘自己咧都有自己一定嘅喜好噶嘛，即系譬如可能我船仔你就中意化啲可能。淡啲嘅妝，或者係中意化啲淡啲嘅妝咁樣，你可以按照翻嗰、那個新娘化妝師，譬如你可以睇 IG 睇佢嘅化妝風格係咪你中意嘅先，第一陣去篩走一啲你喜歡同埋唔喜歡嘅人，咁跟住再去試妝嘅過程去選擇。 如果是你呢，即係你覺得用你嘅專業意見喺試妝嘅過程，我有冇咩標準係覺得啊呢一個新娘化妝師唔錯喎？ 其实如果 for 我而言啦，我会觉得试妆呢个过程咧系主要睇下我同埋新娘沟唔沟通到啦，因为有阵时可能个表达能力啊或者个吸收能力每个人都唔同嘅，咁睇下呢个过程会唔会沟通到啦，咁同埋咧就睇下我嘅妆佢会唔会中意啦，因为每个人风格唔同嘛， 咁事先我會叫佢有啲咩準備呢，事先我會問咗佢佢嘅膚質係點樣先啦，跟住叫佢穩定一啲佢鍾意嘅妝嘅相同埋髮型嘅相俾我睇咗先。因為有陣時就咁憑口講，譬如一個韓妝都好啦，我就諗憑口講話，哦，我鍾意韓妝，但可能我係鍾意 IU 嗰隻好素嘅韓妝嘅。咁、但可能佢諗嘅韓妝就係 BLACKPINK 嗰種好濃舞台嘅韓妝嘅，咁咪唔同咯，咁咪變咗有個距離咯。咁所以我覺得最好嘅溝通方式就是叫佢揾咗一啲佢中意嘅相俾我睇咗先。咁同埋如果咧佢係已經揀咗衫啦，我會叫佢俾埋啲衫嘅相我先。咁我就可以喺我呢邊，我都可以揾一啲我認為適合佢個樣、佢嘅五官同埋襯埋佢嘅服裝嘅相。嘅妝嘅 reference 俾佢睇，咁到時候就容易溝通多啲咯。 哦，即係就直接試妝嘅時候就可以最即係最有效啦。 係啦，我就覺得咁樣最有效，好過用個口講，同埋你試嘅時候，我會有淡一啲去到濃咁樣去試咯。即係譬如佢想要blushing Lisa 嗰妝先，咁 Lisa 嗰妝可能佢有七分嘅濃度嘅，我就可能由五分開始，因為其實一般人咧佢。會覺得我呢個妝靚，但係其實一般人未必會化到咁強烈嘅舞台妝感噶嘛。 哦，係啊。 咁所以其實佢可能想像係咁樣樣，但係實際擺我自己塊面度就話，哇，比我平時化濃都可能三四倍喎，佢未必接受到。咁所以咧，我會揀佢中意嘅相，跟住由淡可能20-30% 開始，跟住如果我會邊化嘅時候邊問佢，我話啊呢、這個。濃淡度你 O 唔 OK 啊？你會唔會想試下再濃少少，或者眼線加長少少去調整？ 嗯，不過其實你真係好好、啊、喎，你係真係溝通得好好、啊、喎。你係 base on 嗰個 client 嘅嗰個膚質啦，然後會睇下佢係咪接受到咁濃咁淡啦。咁如果係嗱、即係或者咁講啦，你覺得一個好嘅新娘化妝師，即係點樣為之好咧？佢係做到啲乜嘢，所以佢係好咧？ 咁首先佢嘅妆一定要够靓同埋够仔细啦。 嗯。 咁除此之外，佢要同我沟通良好啦，因为可能有啲人会好，因为每个人嘅审美观唔同，有啲人就可能我觉得咁样先一定靓嘅，但系个新娘真系唔中意咁样嘅妆嘅，咁咧呢啲我就会称作为沟通唔好咯。咁、我会觉得一个好嘅新娘化妆师就系化妆要靓啦，同个客人沟通到啦，同埋要帮佢系可以 tailor make 到适合佢。五官同埋佢服裝嘅妝容咯，就唔好將同一個妝跟住就吸落唔同嘅人度。即係我係有個妝，呢、這個妝叫 A， 但我就擺曬全部嘅新娘子度，我就覺得咁樣就係 唔係幾好啦，即係唔係流水式啦、啊。 因為其實每個人五官唔同噶嘛，咁佢每個人嗰日結婚著嘅衫都唔同，咁你應該要襯翻佢嗰種 style 或者係佢嘅五官去做佢嘅妝，而唔係將你認為。即一種妝靚，你就擺曬所有人度。 嗯，咁如果係，因為我都聽到啦，之前係譬如新娘咁樣會有出門嘅裝扮啦，可能著垮嘅，咁、有晚裝或者著婚紗，咁佢哋中間轉衫嘅時候，會唔會轉埋裝嘅咧？ 哦，其實會㗎，因為你譬如你垮嘅裝同埋你婚禮嘅裝，其實一個中式一個西式，咁、那個妝容都一定會有變化，因為通常垮你個嘴會擦得紅啲，你要垮好紅色㗎嘛。 嗯。 咁如果你個嘴唔擦紅啲，其實個氣色感係差啲嘅。咁但係你婚紗嚟就未必件件婚紗都襯紅唇咯，所以其實都係需要轉裝。 咁如果係轉裝，即係婚禮啦或者飲宴咧，好緊絕噶嘛啲時間。咁咁短時間內轉裝都唔會成個裝轉噶啦。你通常係會轉啲咩咧？ 睇翻佢嘅服裝咯，通常就胭脂唇，轉就其實你感覺個妝容已經轉咗噶啦。咁如果偷時間嘅話，就一係就轉唇邊，一係轉眼妝咁樣。因為平時佢哋換衫嗰啲時間有陣時好緊絕啦，同埋通常咧都會有 delay 嘅，咁就變咗佢可能俾30分鐘我，但係佢用咗15分鐘去換佢件衫，咁嗰15分鐘嘅又要搞個妝頭，咁所以就唔可以大轉咯，咁可能就會輕輕轉一轉個眼影去襯翻件衫，或者輕輕轉一轉個胭脂再襯翻件衫，幫佢補翻啲粉，然後快速咁樣轉個頭咁。 OK， 好，原来咧拣一个新娘化妆师中间系有咁多嘢讲嘅。不过咧，其实我仲有好多问题嘅，即系譬如有冇试过啲啊过程入边遇过啲好大嘅挑战啊？不过唔紧要嘅，呢啲嘢咧由翻下集讲嘅。我哋有 Part Two 嘅新娘化妆，所以咧今日唔该晒我哋嘅星级化妆师 Mimi 啦，拜拜。 拜拜。 六点五十九分啊，出边二十九度嘅气温，转头分头广播噶咯，咁啊，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啦，晨光第一线继续喺边度啊？冇错啦，就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喺逢星期一至五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嘅十点钟，我哋转头二台见。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晨光世界，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早晨，朝早七点零八分啦，二十九度嘅气温，咁啊，各位听众收听紧啊，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咁啊转啱频道啦，恭喜你恭喜你，因为最好听嘅节目，系啦，有阵时自己赞下自己，自己先开心噶嘛，听众都一样噶，有阵时咧赞下自己，哦，今日几靓仔几靓女。咁啊，精精神神翻工啦！嗱，呢啲咧就方法嚟嘅。好啦，咁啊，讲翻啦，直播室入边咧有小白喺度啦，白元浩有小白喺度，咁啊，另外亦都啊船仔喺度啦 ，Vicky 其实都喺度嘅。好啦，跟住仲有交通组嘅阿姑喺度。 早晨啊，好齐人啊，今日 系啊，好齐人啊， 好多人、 啊， 开心啊， 好开心啊。 哦，做咩阿姑把声突然好似唔系好精神咁嘅？ 精神。 好，我哋再嚟多次，有交通组嘅阿姑喺度。 早晨，沉啲，今日沉啲，唔知咩事咧。 系啦，咁啊唔紧要，交通方面咧都不过又真系有少少沉沉地。 系啊， 系 系啊，要同我哋开声啫， 要同我哋睇睇交通方面啊。 系，咁紧要啲嘅就系黄竹坑道由于爆水管，去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欣尖记大厦全线系需要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日港居。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系需要改道行驶，大家有需要咧，请考虑改用其他道路，例如系薄扶林道。咁受到呢次事故影响咧，现时香港仔海旁道去翻黄竹坑方向左转入香港仔大道呢一段咧都系车多，车龙去到石排湾道。如果未出门口嘅，咁就尽早规划翻个路线啦。另外，西隧系已经实施易通行不停车缴费服务，驾驶者可以直接驶过西隧收费广场，无需停车或者系排队付款。另外，东隧就会喺8月27号清晨嘅五点钟开始实施易通行，大家记得要尽快开立翻易通行嘅户口。而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正常。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就喺果栏。另外一啲封路嘅情况，尖沙咀嘅广东道由于有紧急维修，去天星码头方向近北京道部分行车线系需要封闭。仲有油麻地嘅海泓道由于路陷，去佐敦道方向近住文昌街休憩花园部分行车线都系需要封闭嘅。 嗯，咁啊，佐敦道嗰度咧就如果有封嘅话咧，嗰度嚟紧啦吓，即系都繁忙嘅。其实嗰条路系啦，咁啊希望就唔好咁塞啦。 系啊，桥都上唔到，所以就一定要兜路啦。住南区嘅朋友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易通行咁啊西隧就通咗啦。 通咗。 之前嗰啲俾人叫翻转头俾钱嗰啲就而家安心咁过西隧啦。 系啦。 咁但系如果要过另外一条隧道系咪嚟紧先至系通啊？ 系东隧系月尾先通。 系啦，咁啊东隧嗰啲，如果大家谂住攞住易通行行嘅话咧，记住啊，停一停啊，呢、這个就要停一停啊，要俾钱噶吓。 不过嗰度系塞嘅，所以其实你都系会停一停 咁我就唔想因為塞啦，係啦。 咁你應該會留意嘅。 係啦，咁或者有陣時半夜行咧，半夜行嘅時候就少塞啲啦。咁但係都係要記住啊、嗯，除非你而家有一個即係快速繳費嘅系統，如果唔係都係要咧就付一付費先嘅，停一停低啊。咁啊，易通行嚟緊月尾嘅時間咧，先至會喺東隧嗰度咧就實施嘅。 27號， 咁啊，大家陸陸續續噶啦嚇，咁啊未裝嘅朋友可能都真係仲有啲朋友未裝嚟，真係好少揸車嘅，我唔想搞住咁啊，都快啲裝咗佢啦。 係啊，因為年尾都預告咗會大老山同香港仔都會搞噶啦。 嗯，係啦、啊，咁啊，全香港嘅隧道都搞掂噶啦，到時即係嚟緊都 爭大欖，因為未收翻。 係、啊，指日可待啊！ 快噶啦，快 快噶啦，快噶啦， 所以整定就冇壞嘅。 係啦、 啊，方便。 西隧30年都等到啦。 係。 搞掂， 攞翻， 攞翻啦！ 終於減價啦， 攞翻啦，系啦，咁啊，希望嗰個價格更加靈活啦，嚇。嗯，咁啊，今日仲有啲咩提我哋咧？ 提就冇啦，不過要留意翻，唔知大家上個禮拜有冇睇過條片，就係荃灣某一個私人屋苑嘅停車場，有個大人抱住個小朋友，揸住架車， 係 而架車咧係轉緊彎。 哦，嗰架輕型客貨車。 有啊，有啊，有啊。 小朋友就頭文字 D 咁雙手揸住啦，個大人就控制油門 brake 咁樣嘅。咁但係其實好危險啦，呢件事。除咗危險係個動作上面危險之外咧，其實佢係灌輸咗一個唔係好正確，唔係其實係錯嘅錯誤嘅駕駛觀念或者道路安全觀念俾小朋友，呢樣係最危險嘅。咁、其實咧提翻大家，其實只要架車咧係塌著咗，個小朋友坐喺個駕駛座嗰、那個位置咧，其實係已經犯法嘅啦、即係唔好諗住攤著咗，跟住擺個小朋友喺度。 即係你譬如架車完全即鎖匙都冇插嘅， 係啦， 係啦， 咁可以擺一擺住坐一坐。係 啦，你即係想影相嘅，咁你咪擺喺度影相。譬如車展咁樣，你最容易明白啦。你擺商場啲車展，啲、小朋友好中意坐司機位噶嘛， 因為冇坐過。 係啦，冇坐過啊嘛。咁嗰陣時犯唔犯法啦？唔犯法， 係啦。但係只要你插咗匙一攤著架車， 係啦。 系啦，咁就已经系犯法啦。 冇错啦， 就算你架车冇喐，都唔得。 系啦，咁呢个咧就莫讲话，即系仲俾佢掂一掂个胎盘啦。啲极度危险嘅事情嚟噶吓。咁虽然我明白嘅驾驶者一定系心谂，诶、有我一有啲咩事，我啊即刻踩个壁力啦。咁、样一定系入抱住呢啲心态嘅。咁但系始终法例咧，即系讲咗咁样嘅话，其实最终嘅目的都系希望大家安全嘅。 同埋你咁样耷咧，其实你抱住小朋友喺前面咧， 系啊。 一压落去，其实最伤系个小朋友。 冇错啦，即系容易压到佢肋骨啊，几危险 咧！好脆嘅啫嘛，小朋友要肋骨。 系啊，系啊，咁一啲有啲咩事，我谂大家都唔想嘅，咁所以呢个即系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吓。 系啊，另外就算喺停车场咧，其实都系会触犯法例嘅。 系， 因为停车场咧系属于私家路，而香港嘅道路交通条例，即系香港法例第374章咧，其实都系涵盖咗私家路嘅，即系涵盖咗就算系私家嘅停车场。其实你都是要遵守翻你应该在路面遵守的交通规则的，所以如果你在停车场见到有人逆线驾驶，其实都是会触犯了法例 的。这些大家留意住了吓。 系啊，还有呢就是如果大人你容许小朋友或者无牌人士揸车，其实都是触犯法例的。 系啊， 所以大家要留意。系啦， 系啦，咪制， 咪制， 千祈唔好啊， 千祈唔好啊。 想就熄个时先， 熄个时先，系啦，今日先同佢影翻张靓 相，或者等佢大嗰啲一齊影， 係啦，或者直頭等佢大嗰啲自己考牌啦。你正正經經坐到他士啊，等佢自己他啊。 係啦，然後你哋坐喺個副駕駛， 舒舒服服坐喺後邊啦，副駕嗰個位都唔錯啊。 咁唔得，前面涼啲嘅冷氣，後面冷氣冇咁勁。 叫佢揾架好啲嘅車咯。 咁啊係， 後邊都要有冷氣嘅，係啦， 獨立嗰只。 係啦，阿仔開車咁樣，哇，到時仲爽啦。 係咯，嗰陣時仲開心。 使乜咁心急？而家俾佢喺度玩啦，唔使嘅，唔使嘅。好啦，咁啊，倾住咁多先。 唔该晒， 唔该晒阿姑。咁啊，天气方面咧，要问一问阿 Vicky 啦。喂 ，Vicky， 出边嘅天气点啊？29度。 今日天阴阴啊， 天阴阴啊， 系啊，同埋好厚云啊，啲云好厚啊，又灰蒙蒙咁样啦。同埋今日湿度咧都几湿，我觉得出到嚟。 系 系啊，都几湿啊，系咪湿度好高啊？今日 湿度82%啊。 嗯，系啊，所以今日都湿湿地啊。其实天气咁热咧，唔知你哋有冇觉得，即系譬如前排啦，咪好热嘅，最高上水去到38度噶嘛，你哋记得？ 系啊，记得，系啊。 有冇觉得喺嗰段时间咁热嘅时候，好似少咗被蚊咬啊？即系通常夏天咧，我哋多数都会好容易被蚊咬啊，见到好多蚊飞来飞去咁样噶嘛，有冇见到啊？ 哦，咦，系、啊，好似真系少咗啲蚊，那个感觉上，啲蚊都热死咗啦。 我不如使唔使开翻冷气俾佢啊？ 可能佢 前世冇俾佢针过。喂，继续继续继续。 唔使啦，唔使啦。嗱，其实蚊咧生存咧有一个温度噶，其实咧佢就系大概喺25至30度左右啦。咁、原来咧啲蚊咧超过35度之后咧，佢哋嘅能力咧系会大大减弱噶、 哦。 我哋咪好似话之前人咧天气热嘅时候唔系好想食嘢嘅，原来蚊都一样噶。佢嗰个35度之后咧，其实佢都唔系好想吸人血。 喂、善良咗喎， 系啊，佢都要休息噶、哦。咁同埋如果咧，其实咧，如果气温啊真系高到40度嘅话，其实佢哋咧根本都唔能够生存添噶啦。 哦， 咁同埋咧，天气咁热嘅时候，即系譬如可能去到上上去38度咁样，点解我哋感觉上面咧好似少咗蚊咧？一嚟佢哋唔想吸血啦，佢、哋要匿埋啲阴位度休息之余咧，其实我哋要了解一下蚊嘅生命嘅周期啦，就系、分为咗卵啦、幼虫啦、蛹啦同埋成虫噶嘛，有4个时期嘅。咁、而喺佢哋成虫之前嗰3个时期咧，其实都系喺啲积水嗰度， 系 积水嗰度生长嘅。咁所以当天气咁热、温度咁高嘅时候咧，啲水分会点样咧？ 蒸发。 冇错啦，蒸发得快啦，咁所以坑渠有啲积水啊，地面上面有啲积水嘅时候咧，就冇咗啦，因为蒸发晒嘛，咁、所以就会令到一啲蚊虫咧唔能够完成成个生命嘅周期啦。 系， 所以你哋咧都会觉得啊，好似最近好似即系天气一热啊吓，就会少蚊咗啊，好似冇蚊蚊咁样啦。咁原来的而且确咧就系、当个气温咁高嘅时候咧，冇积水，佢哋咧就唔能够生长啦。同时咧，佢哋如果真系成虫嘅话咧，佢哋都会宁愿匿起一啲咧，即系树荫位啊，佢哋去透凉噶。等到咧真系，咦，好似凉翻啲啦。 系， 先会出嚟吸人血咁样。 好、喎，第一次知原来天气热系有好处喎。 唔怪之啲商场多咗蚊啦，原来啲蚊都识得叹冷气，走入去搵食。 系啊，咁所以原来天气热咧，即系我哋觉得好辛苦之余咧，都有好处嘅。 系啊，好嘅 ，OK 啊吓。喂，咁你快啲翻入嚟啦，你都唔好热亲啊。如果唔系高温度啊，你又唔知去边啊。跟住，好咁啊，详细嘅天气预测方面啊，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有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嘅。市区最高嘅气温啊33度，所以啲蚊咧都唔系好喐啦。新界再高多1-2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咁啊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噶。而家咧就系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3，低水平嘅。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继续有自在社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咧，同我哋分享嘅。周博士，早晨。 早晨啦，欧，早晨，大家好。 系记得咧，上个礼拜嘅呢个环节咧，周博士就讲咗一个议题咧，就系、父母对子女一啲内疚。咁你亦都真系有讲咧，话内疚咧，如果唔好好咁样去调理或者处理咧，其实咧个严重性咧都系有喺度嘅。咁啊，今日咧就承上题啦。咁要周博士多讲少少，点样可以排解或者舒缓自己嘅内疚感咧？ 系啊，你讲得好好啊。其实我哋内疚系人类其中一个我哋要好值得留意嘅吓。咁内疚其实系好事嚟嘅，就因为我哋有良知先至有内疚吓。而同时咧，当我哋卷咗入去内疚嘅情绪里边，如果唔处理咧，会令到佢成个人系瘫痪咗嘅，冇晒力量嘅，甚至喺潜意识咧会想惩罚自己嘅，因为觉得自己好差，觉得自己唔值得成功，唔值得幸福，唔值得被爱吓。咁譬如正话讲到父母对仔女咧，好多父母咧，因为佢好想俾到最好嘅嘢俾仔女，投射咗自己父母成长唔完美嘅部分喺仔女身上，好觉得我细个太惨啦，我细个得唔到我自己父母嘅爱，所以我而家成为咗爸爸或者妈妈，对住我仔女，我就好想俾多个幸福嘅家庭俾仔女吓。咁所以好多时咧都会投射咗自己嘅需要喺仔女身上，当事与愿违嘅时候咧，父母就容易有内疚嘅部分吓。咁呢个咧其实好辛苦、好沉重吓。咁因为其实仔女唔需要我哋嘅内疚。而调翻转，当仔女见到爸爸妈妈咁内疚，而最常见其中一个例子就系单亲家庭。我依10几年遇过无数咁多单亲嘅妈妈或者爸爸，我发觉佢哋嘅内疚感系非常之普遍嘅，总系觉得我唔够好啦，甚至会同仔女讲：我哋依种人，你唔好同人讲，我哋系依种人，即系令到个仔女可能佢得4-5岁嘅啫，就觉得吓乜、我系好不幸嘅。 乜我唔应该嚟呢个世界噶？乜原来我咁差噶？乜原来我嘅屋企系唔见得光噶？甚至妈妈话我哋冇爸爸嘅呢种人，即系只系因为离咗婚啫。但系就会个标签系负面到咧，令到小朋友觉得自己好似系异类啊，自己系应该被歧视啊，好悲惨啊！ 点解要系咁样嘅咧？其实周博士， 嗱，往往系我哋自己将我哋自己觉得。因为个期望太高，譬如 OK， 我用翻刚才嘅例子，部分啊，当然唔系每一个单亲家庭都系咁啊。依个正正想用呢个例子嚟讲，就系、是、当个妈妈好爱嘅仔女，好想俾到最好嘅嘢俾佢，但系当妈妈同爸爸相处唔嚟，结局要离婚。嗱，爸爸妈妈离婚咧，同个仔女冇关，亦都唔系仔女嘅错。咁呢个成年人相处唔嚟咧，系正常嘅吓，即系。而家現代社會離婚率咧，香港係超過30%嘅啦，已經係去到即係相當普及嘅啦，已經去到嚇。咁、所以呢個唔一定係邊個人嘅錯，只係有時喺婚姻中，我哋未夠成熟就進入咗個婚姻，大家唔識相處，咁可能會離婚。同時當如果我哋對婚姻冇一個健康態度嘅話，對家庭總係希望自己完美無瑕嘅時候咧，就覺得我俾唔到個幸福嘅家庭俾到仔女。於是个妈妈就好内疚，於是出现嘅情况，第一会好纵容嘅仔女，唔敢闹嘅仔女，因为觉得我伤害咗你啦，我对你唔住阿仔，虽然阿仔得3岁或者4岁嘅啫，咁、於是好容易纵坏佢喺物质上啊，所有嘢系咁满足晒佢所有嘅需要，然后自己就冇咗个界线，又或者调翻转啦，同仔女可能会过分亲密，仔女成为咗妈妈或者爸爸嘅伴侣啊，即系英文叫 spousification 啊，即系。个关系错乱咗，呢、这个亦都系另一个常见的。我听嗰啲例子咧，甚至嗰个妈妈会同阿仔，可能18岁、20岁咧，晚晚仲同佢瞓喺同一张床。佢哋未必有啲咩所谓性关系嗰啲嘢，但系关系过分亲密啊，而仔仔就结局做咗妈妈嘅爸爸，或者做咗妈妈嘅伴侣。于是个仔女亦都唔能够有佢自己正常健康嘅亲密关系，因为佢觉得咁系背叛咗妈妈。我亦都听过无数女性同我讲啊。佢结局同佢男朋友分手，因为佢觉得如果同男朋友结婚咧，好似背叛咗妈妈。佢觉得世上只有妈妈好，而妈妈而家单亲，或者妈妈而家得一个人，妈妈好孤单，我唔可以背弃妈妈。虽然我好中意我嘅男朋友，但系去到关键一刻，譬如要结婚嘅时候咧，佢总系觉得咁我结婚我咪妈妈咪好惨咯。 嗯， 咁就出咗好多好多问题啊！嗱，当然佢牵涉好多好多层次啦。不如我喺个位停一停先，我听听下 O。嗱，所以我简单讲一句总结就系、是，所以我哋要好小心处理我哋自己嘅投射，唔好将我哋嘅需要投射咗喺仔女身上，好嘛？阿 O 你觉得点啊？ 自己咧都有一啲嘅觉察啦，关于身边一啲朋友啊，因为随年渐长咧，其实好多身边人咧已经组织佢哋嘅家庭啦，有一啲咧都真系过分。太锡自己个仔或者太锡自己个女咧，就好似即系未至于由头先周博士比较极端一啲情况，但系都好倾向噶啦。譬如佢话啊呢两个月咧就唔好出街啦，唔好见面啦，大家即系唔好出嚟打篮球啦。咁我话点解嘅？因为嚟紧咧阿仔考试咧都真系冇办法啊！嗱，一个月就负责温，一个月就应试咁样。咁好似期望唔会太大摆咗喺小朋友嗰度，而你自己做家长都好似好重啊个担子，你都系出去打个篮球啫，或者出去食餐饭啫，唔使讲到咁严重啊，好似自己都封闭埋自己咁样咯，会唔会有呢个情况出现啊？阿华生博士， 呢个例子非常好，好多谢阿 O 你举个例子，你谂下，如果一个父母平时一班 friend 打篮球嘅，平时一班 friend 出去玩嘅，即系父母嘅朋友啦吓，而家因为为咗仔女嘅读书考试而放弃晒或者放低晒自己父母一啲正常嘅健康嘅。社交生活结局会点呢？表面上是爱，结局所有人都输，所有人都输。什么意思呢？第一，当父母这样做的时候，父母对仔女会不会投射了很多的期望？ 会 的。就是哇，我拿条命出来，阿仔为了你，阿女为了你，哇，我即是所有东西都放弃了。于是渴望仔女成绩好好，如果万一如果仔女考试失败，或者仔女不听话，父母的内心会怎样？其实好失望，好愤怒。好自责，好内疚，自己觉得自己差啦，问自己咪做个决定啦。而当父母带住咁多情绪，父母对仔女会点啊？会好投射咯，会可能好激烈去攻击佢、指责佢，或者好失望啦。阿仔，我 對你真係好失望，點解你考得咁差？哇！咁個仔女會點啊？仔女就好陰功噶。嗱，所以我諗我最基本嘅基本功啊，我希望所有聽眾掌握到基本功先。第一，就算嗰個仔女係得幾歲大，哪怕得三歲四歲，一個三歲四歲嘅女或者仔咧，佢有獨立於我哋作為父母而存在嘅生命，佢有佢嘅思想，佢嘅感受，佢有佢行為模式，我哋冇得逼佢改變，佢唔係真係屬於我哋嘅，佢屬於宇宙嘅，佢嚟自宇宙，亦都會回歸宇宙嚇。咁所以真正嘅父母，或者咁講我覺得如果父母你有一個功課你能夠學懂，或者令到你仔女學懂咧，我覺得你已經功德圓滿嘅。唔系俾几多钱，唔系咩环境，唔系拣间咩学校，唔系即系考试考得几好，而系让仔女懂得为佢嘅生命负责任。 嗯， 当仔女能够为佢生命所有成果嘅负责任，因为仔女佢自己要会，佢会经历佢人生嘅喜怒哀乐、甜酸苦辣，冇一个父母有能力、有资格、有需要去孭咗仔女嗰个甜酸苦辣，我哋冇得取代仔女。去經歷佢嘅人生，仔女嘅人生係佢嘅，唔係你嘅，得唔得？所以我哋唔需要將我哋嘅需要、我哋嘅期望投射咗喺仔女身上，係嘛？即係想仔女幸福方法只有一個， 嗯， 就係我哋成為幸福。想仔女輕鬆方法只有一個，唔係你要輕鬆，你要輕鬆，咁佢壓力更大，而係我哋成為咗輕鬆。所以如果父母連健康嘅正常社交生活同朋友，譬如日日去打籃球，而家都唔打，去出嚟食餐飯都唔得咧，咁、其實。个父母自己好扭曲啊！当父母自己扭曲，个仔女系冇可能真正轻松自在嘅。所以亲爱嘅父母，你想你仔女点？首先我哋自己成为幸福，成为快乐。我哋身教远胜言传，仔女唔会听我哋讲嘅，仔女只系睇我哋点做嘅咋。你日日同佢讲要听话，要守规矩，但系你行落街系冲马路啊，唔过斑马线，仔女心里边会觉得点咧？ 嗯。 爸爸妈妈你日日同我讲守规矩唔好犯规，佢心里觉得我阿爸好虚伪，我阿妈好假，同埋当你咁做，佢以后只会学识一样嘢就系讲大话。 系， 佢对你会讲，对其他人都会讲大话，因为阿爸爸妈妈都，佢唔知点解嘅，佢咪复制咗我哋嘅人生咯，得唔得？咁所以父母即系没有不会学的孩子，只有不会教的父母。 明白。 所以父母你想处理好仔女，处理好自己就得噶啦，好嘛？ 哇，今集咧都好饱满啊，吓，亦都咧即系真真正正啦，我哋对焦啦，即系个焦点聚焦喺父母嗰度啊。希望咧父母真系好似周博士咁样讲啦，即系话将个期望管理好少少先。如果唔系，大家咧都互相逼大家咧，咁样一定真系冇好结果嘅。咁啊，今集时间差唔多啦，咁下集咧再请咧周博士咧同我哋多讲一啲咧情绪舒缓嘅技巧啦，吓。多谢晒周博士，系下集再听，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南区黄竹坑道往香港仔隧道方向，近欣尖记大厦，凌晨四点几有食水管爆裂，引致路陷，现场东行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运输署预计朝早繁忙时间之前都唔会处理好，呼吁驾驶人士考虑改用其他道路，例如薄扶林道，而市民可以考虑用其他公共交通服务，例如港铁。渔护署表示，日前在本港水域死亡的鲸鱼已经完成解剖，今日会将部分鲸鱼尸体在万宜水库西坝附近就地掩埋，作日后研究用途，并且希望将来将鲸鱼尸体制成标本进行保育教育。香港海豚保育学会会长郑家泰话：制作标本需要用上鲸鱼的骨架，但是一般难以将这一类大型动物带回实验室进行肌肉孵化。估计处方人员会用工程挖泥机挖一个较大的坑洞，用泥土将鲸鱼尸首就地掩埋，透过不同物质加速孵化程序。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要求尼日尔军事政变领袖恢复总统巴祖姆权力的期限在当地星期日午夜届满。政变领袖表示，面对邻国日益明显的干预威胁，决定关闭领空。政变领袖警告，任何侵犯尼日尔领空的企图都会遭到立即回应，又透露已经在两个中非国家部署军队准备应对干预，重新会捍卫领土完整。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成员国的防长日前已经就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计划达成一致。以色列军方在约旦河西岸城镇杰宁打死三个巴勒斯坦人。以军说，一架来自杰宁难民营的汽车载住恐怖分子，准备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军士兵因此开枪制止，并且击毙车上三个人。总理内塔尼亚胡赞扬军方及时制止袭击，强调无论几时和在何地，都会对企图袭击以色列的人采取行动。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有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由阿姑先提翻你，黄竹坑道由于爆水管，去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欣尖记大厦全线是需要封闭，车龙去到日港居。受影响的巴士路线是需要改道行驶。另外，驾驶者可以考虑改用其他的道路，例如是薄扶林道。咁受到事故影响，现时香港仔海旁道去黄竹坑方向左转去香港仔大道呢一段都系车多繁忙。另外，市民亦都可以考虑使用其他嘅公共交通服务，例如系港铁。另外，西隧系已经实施易通行不停车缴费服务，驾驶者可以直接驶过西隧嘅收费广场，无需停车或者系排队付款。大家记得要尽快开立翻易通行嘅户口。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大致正常。路面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智乐花园慢车，龙尾喺红桥。封路情况，尖沙咀广东道有紧急维修，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北京道的部分行车线是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消费券在手，大家齐出手。八达通用户一嘟就用到，其他储值支付工具嘅用户用手机应用程式就得。用电子支付方便又易用，识买玩，本地门市同网店都用到，注意限期同余额，记得用晒佢，开心消费，带动经济，去消费券计划网站睇下啦。 二台话你知。 大学联招就嚟放榜啦，你担唔担心啊？ 唔担心，我已经报咗名参加劳工处嘅展翅清健计划，准备踏入职场。 呢、這个计划系点噶？啱唔啱我噶？ 呢、這个计划专为15至24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离校青年提供全面嘅求职平台，包括职前培训、工作实习训练同埋有薪在职培训，你都可以参加噶。 听落唔错、啊。但是呢，我一啲工作经验都冇喎。 唔紧要，计划有注册社工担任学员嘅个案经理，帮我哋分析择业方向，拣选同埋报读合适嘅职前培训课程，提供就业支援服务。 好全面、哦，但系使唔使钱噶？ 唔使钱噶，合资格学员完成课程或者工作实习，仲有津贴添。 咁好，等我都上计划网站 www.yes.labor.gov.hk 同埋佢哋嘅 Facebook 专页同 Instagram 账户 yetp.labor.hk 了解多啲先。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磨利，二台话你知。 话咁快就系廿四节气嘅立秋，立秋前后仍然非常炎热，故名秋老虎。 秋天对应嘅脏腑为肺，悲忧伤肺，应注意保持内心宁静。 所以就算有事心烦，都系食个雪梨，唔好劳气啦。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家信守一生。 国剧八三零风吹半夏， 高会长，我同吴建设已经谈好了，将佢间厂嘅设备应该拆嘅拆，应该留嘅留，然后合并到我新起嘅钢厂。 唔得啊，许半夏，呢间系省怡钢，就算改咗名，佢以前都系国营厂，就咁样处理，呢、这个责任边个都承担唔起。 国剧八三零风吹半夏，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7:38啊！晨光第一线今日咁 fit 嘅，系咪因为阿仙奴攞咗社区盾啊？ 应该系啦，咁啊，曼城又唔开心，咁啊，所以就 fit 一 fit 我哋咯。 系啊，唔使 fit 嘅。咁啊，琴日如果球迷们咧都喺呢、這个免费嘅电视台咧，应该睇晒成场咧，旧时叫慈善盾嘅呢个比赛啦，就系、是、咧、阿仙奴咧对曼城啦。咁啊，我自己都睇足全场啊，哇，射到12码，我以为咧叫做喺法定时间咧已经搞得掂啦，两边都，因为过往嘅往绩咧，咁啊成日都话教识徒弟咧，有冇师傅咧就有师傅，因为哥迪奥拿咧，咁啊真系咧可以带领住咧曼城咧次次咧基本上咧都系赢阿仙奴嘅，咁啊今次咧终于俾徒弟仔咧， 你睇晒成场， 系啊睇晒，睇埋临尾12码， 哇你12码都睇埋啊， 系啊，因为12码先系重中之重，因为佢临尾逆转胜噶嘛，嗱下半场先入波嘅，咁啊曼城先入波啦，跟住呢个阿仙奴就追翻一粒，嗰一粒咧都有啲幸运成分嘅，一射完之后咧，好似射到呢、这个其中一位咧曼城嘅守卫啦，跟住就弹咗入去啦，跟住咧射12码咧就4-1赢咗，咁啊之后咧赛后访问我都有想睇下高力奥拿究竟讲咩啦，咁啊会唔会赞赏阿达 Sir 啦、阿迪达啦，咁佢都冇喎，冇赞赏，但系咧佢就话咧，曼城咧系一队好劲嘅球队，but sometimes 佢哋都会输波。即系有时佢哋都会输波，虽然佢哋好劲，即系虽然曼城呢队波好劲，但系有阵时我哋都会输波。 呢个事实嚟，无论几强嘅球队咧，大家可能都会怯啊。不过其实任何球队都有机会会输波，呢个事实永远都唔会有长胜嘅。 系 嗱，长胜就算你讲一季都好啦，咁你第二季会唔会啊？都好难， 好难嘅。 你一直以嚟嗰个都系咁样， 保持状态都系重要啦。不过睇翻， 但系好开始，阿仙奴一个好好嘅开始。 系啊，咁当然有啲球迷琴日揶揄阿仙奴嘅球迷洗版就话：哇，好似攞咗英超冠军咁样。但系好老实讲句啊，曼城真系好劲噶， 系 佢唔系好劲，佢系好鬼劲嘅。其实你根本唔系普通球队可以挑战到，因为上年咧或者上届嘅英超咧，其实根本好多队波都 都打得好好噶啦，但系、嗯、但系咧，因为曼城嘅实力的确系太强啦、嗯，根本咧可以话系上冲下路冇乜破绽啦。咁你见到佢哋亦都朝住三冠王嘅叫做气氛去进咧进步咧，咁所以真系睇到个功架喺度。不过调翻转头今场咧，阿斯豪嘅比赛咧，我自己系重中之重睇怀斯啦，呢一位咧新签翻嚟重磅加盟嘅球员咧，我哋叫佢饭仔啊，一粒饭咁样，啊踢得几好咁样，系嘛，系啊，咁啊呢个亦都系几值得期待嘅一位球员啦。咁啊，曼城都赞一位球员啦，就系第一个入波嘅球员，廿一岁嗰位超新星啦，其实亦都踢得几好嘅。咁啊，睇下今年啦，即系开展啊呢个新嘅英超球季咧，睇下边队波咧可以啊成为咧前四啊或者前六啊，即系英超真系夸张。旧时你睇联赛咧，通常嗰个联赛攞冠军已经好叻啦，你前四已经有 honor 啦。前六已經覺得係好勁嘅球隊 了，而家係啊，而家講 Big Six 噶啦，唔係淨係講以前講 Big Four 嘅。咁啊，你再睇埋其實曼城一啲有關於買人嘅消息咧、嗯，有傳三尖分咧話哥迪奧拉好中意佢，咁啊唔知真定假啦嚇。即、嗯、係因為你睇翻三尖分，其實佢喺上季嘅英超咧，佢好多嘅數據都好好啊， 係啊， 盤樓。過人啦，交波準程度啦，即係全部咧冇得呃嘅，有人哋有 AI 做曬嗰啲 data， 你一睇咧就知道邊個球員做嗰啲咩跑動幾多啊！就係因為有啲咁樣嘅數據，所以有段時間美斯喺巴塞先俾人鬧佢唔跑啊嘛， 唔係不過美斯有少少擺爛啦。你見依家去到美職聯踢國際馬物咧，又跑翻又努力翻咁，係 啊係啊。 咁有陣時即係球員 開唔開心都好緊要。 係啊，嗱，小白講得啱，開心啦。有啲球員就將今次前同埋開心咧就掛咗勾嘅，有啲球員咧就將自己嘅發揮掛咗勾嘅同開心，咁但係美斯咧就同佢啲 friend 掛咗勾嘅。 嗯 即系美斯最紧要佢成队波多啲 friend 啦，佢屋企人啦，佢 friend 啦， 系啊， 咁我都睇过啲报道咧。其实去美职联啦，咁其实美斯除咗系即系嚟紧一早已经即系新阿班主阿碧咸，其实亦都同佢倾过噶啦。咁嚟紧嗰个方向会点咧？除咗佢自己个人喺美职联发展之外啦， 系 佢嘅队友啦， 系 即系前队友啊，前队友嘅因素啦，同埋佢屋企人喺美国生活嗰个嘅因素咧，其实对佢嚟讲系一个几吸引嘅原因去美职。我谂唔系净系美斯，我谂有好多唔同嘅叫足球选手，当佢哋去选择美职联嘅时候咧，呢方面会有一个几好嘅选择嚟。 冇错冇错，咁啊转个角度咧，同你讲埋咧呢个哈利简尼咧，咁啊以为有机会签到拜仁啦，点不知拜仁咧又唔愿意咧，即系放弃咗哈利简尼，因为最后嘅期限已经到啦，咁啊转针呢个华河域啊吓，咁啊另一位嘅球员啦，咁啊。据报啦，咁啊，拜仁慕尼黑咧向热刺咧开出咧终极嘅报价啦，8600万镑啊，相对于系几多咧？8.6亿嘅港纸啦，咁啊签呢个射手哈利简尼啊，并且要求咧热刺咧喺英国时间咧上个礼拜六晚前咧就回复得唔得？咁啊，熱刺咧仍然放棄放人啦。咁其實哈利簡尼又一心想走噶啦。咁我其實唔係好明點解熱刺唔放哈利簡尼走咯。 嗯， 其實蝦仔都老實講啊，雖然係同事宿敵，但係哈利簡尼其實喺熱刺都奉獻咗佢青春嘅。 係啊， 咁依家人哋想 最黃金嘅時間就喺曬熱刺嘅，其實 係啊，同埋拜仁都係一隊幾好嘅球隊啊。而嗱啱唔啱哈利簡尼發揮咧？我打個問號嘅， 係 其實好老實， 因為個踢法啦，你本身英超嘅球員去德甲揾食咧，其實已經係兩種唔同嘅踢法嚟㗎。 小白講得好啱， 咁球員嘅 support 啊，喂唔喂到波啊，走位啊，完全係一個新嘅思維嚟㗎。 你有冇見德甲好多嘅球員去英超揾食都冇 㗎？唔係好多㗎， 因為德甲兵咧去到英超咧係有啲水土不服，呢個係傳統嚟嘅。同樣地，英超兵去到德甲咧。亦都真係有啲水土不服， 唔係好啱雅嘅，其實嗰種嘅踢法。 係啊，我估個訓練系統有啲唔同。嗱、 啊， 好實在講，個訓練系統點樣唔同咧？我答唔到你，但一定係有啲唔同嘅。即係如果唔係，就好多時候我哋都會願意將一啲反而德甲嘅教頭咧，去英超教波咧，可能仲得。 嗯。 但球員德甲嘅球員咧，去到英超嗰度落户咧，未必得㗎。咁、你一定會話唔係啊？咁夏蘭特咧，係咪先？咁又唔得。咁夏蘭特係。你放喺边一队波都会识得用佢嘅球员啊嘛， 啊 你就算一队唔识踢波嘅球队，你将个波调去俾夏兰特或者传去俾夏兰特， 其實佢根本一控一射，甚或乎個 one touch 第一下電波，佢已經可以救成。 所以夏蘭特嗰個入波方程式咧，其實就好簡單，亦都好直，因為佢能力值高啊。咁、你明知道佢呢個入波方程式係咁嘅，但你阻唔到佢啊嘛。個問題就係、你明知道佢 one touch 嘅，咁你冇佢咁快就冇辦法啦。你明知佢係咁做嘅，你都阻唔到佢。 佢有啲似咧，我自己覺得有啲似進化咗伊巴謙莫域，即系身体好高大啦，咁、球感好好啦，抢点好叻啦，射门欲好强啦， 触觉亦都好强啦， 仲要咧脚下功夫几好、以一个咁嘅高佬，即系咁高嘅高佬嚟讲啦，所以真系睇得好好啊！咁啊，继续睇住英超嗰边咧，嘅点样风起云涌啦，咁样好，主要角度咧系时候关注一下呢个成都大运会，啱啱先 要望一望嗰个奖牌榜，咁啊非常之厉害啦！咁啊见到中国咧九十面嘅金牌，哇！呢、這个九十面嘅金牌咧，绝对咧系真系强国嘅一个表现嚟嘅。咁啊金牌啦、银牌啦、铜牌嘅数目咧，其实都相当之多啦。金牌九十啦，银牌咧36，咁啊铜牌方面咧就33。总数就是159枚的奖牌，当然啦，咁多金牌肯定是在这个金牌榜的第一位、第二就是日本的。见到个金牌数字都相差几远啊！咁、第二嘅日本咧，佢金牌数字系20枚金牌嘅啫，系啦。咁第三咧就系韩国嘅。咁至于你话系香港咧，就喺第18嘅。咁金牌其实都有3枚嘅，咁成绩都相当之好啊。澳门咧就喺第25嘅。咁睇翻咧，其实喺今次嘅大运会嗰度啦，嗱当中几值得几亮丽嘅咧，就系成都大运会个体操啊。體操咧，咁正式咧就嗱呢個項目落幕就嚇，咁當日咧舉行10個嘅單項比賽入邊啦，中國奪得咧就係5金，咁日本隊咧就係攞咗2金，咁另外咧就仲有譬如係烏克蘭隊啊、哈薩克隊啊，仲有咧就係中國台北隊咧，亦都分別咧就獲得1金嘅，咁中國咧就以9金5銀1銅嘅成績咧，成為體操項目嘅最大贏家。咁體操項目咧一直以嚟無論喺城大奧運會啦，定還是係奧運會啊，真係講得真係。新個奧運，譬如巴黎奧運或者之前東京奧運，體操係一個好重要嘅界別嚟嘅。係 啊， 咁嗰個一直以嚟咁多年以嚟咧，大家體重咧非常之大，咁能夠喺今次咧成都大運會入邊得到好成績咧，係一個強心針嚟嘅。 係咁啊，香港咧今日又有新嘅劍擊隊咧又出戰啦，香港嘅男子花劍隊今日又會出擊啦。咁啊，應屆嘅個人賽金牌啊，同埋銅牌得主咧，哇！香港真係依家打劍好叻啊嚇， 係啊！ 所以琴日特首呢個全民運動日咧，都打下電子劍 啊， 打下電子劍啊嚇，應一應接先咁樣啊！咁啊，今日邊個打咧？咁啊，呢個花劍嘅團體隊咧，就有呢、這個家朗啦，張家朗啦，即係呢個個人賽金牌啦，同埋我哋嘅銅牌得主啦，有花美男子稱嘅蔡俊賢啦，咁樣啊，其實即係依家咧，我覺得打劍咧幾優雅，我覺得啊，即係如果即係我估咧，近排啲家長們咧都啱啱生咗個仔出嚟咧，都會想自己嘅仔咧啊，好似張家朗咁樣啊嚇，一篤成名啊， 一篤 咩啊，篤劍 篤咗金牌翻嚟。 系咁啊，厉害啦！咁啊，见到其实仲有其他嘅香港羽毛球队之前都零的突破啦。咁啊，高成希啦，咁啊喺男单嘅比赛入边咧首度夺堂。咁啊，呢啲比赛其实每一个奖牌得嚟咧，都系力足珍贵嘅。我觉得，因为作为咧叫做大学生运动会啦，佢哋嘅运动事业咧都系刚起步啊吓。咁啊，攞到牌咧，当然系一个好大嘅鼓励嚟。 喂，再可以睇埋咧游水嘅项目，点解会咁值得睇咧？因为其实七月下旬啦，福冈游泳世锦赛啊，咁啊攞咗呢个叫四金嘅新蛙王啊， 哇哦， 系啦，咁啊中国选手啦，咁啊谭海洋，其实佢喺大运会嗰度一样咧，系攞咗呢一个嘅金牌嘅，咁啊亦都系蛙泳，咁啊所以佢真系新一代嘅蛙王啦， 系啊，哇哇声啊，睇到人， 睇到人哇哇声， 咁啊继续聚焦呢个成都嘅大运会咧，你黐住咧香港电台咧，港台电视嘅呢个港台电视32，你会知道更加多唔同嘅体育运动项目资讯啊吧。 清醒吧，人们问候我却未可答话，天空高挂起太阳，心中偏有冰冷无雨下，无从答你怎么我想起未来就害怕，我为何会怕，我为谁记挂，讲到我负能量是原罪负 蓝色之香，无奈我拼命过努力过，没法笑得勉强，痛得多么要命，我不知怎说明，浸于深渊里骑着木马穿，沉默也冷静，最悲哀不过无声，我身体总算完整，却不懂反应，流泪像干星，无从看到远走路 7:53，佢系靠云浩影啊，无以名状的痛。 晨光第一线 ，Vicky。 7:53啊！哇，今日直播室好热闹啊！咁啊，除咗阿 O 啦、小白啦、Vicky 同埋船仔都喺度。 系啊，早晨啊！ 喂，早晨，早晨啊！最好噶啦，咁啊，二打二啊，两个男子组，两个女子组，女子组今日带出咩题目先？ 混合打都得， 都得，都得，都得，唔打都得嘅，其实唔好打，唔好打， 唔好打啦，我哋 系啦， 和睦共处啊， 和睦共处，饮啖茶，食个包，朝头早讲咩啊？今日 咩都得。 喂，好啊，好啊，好啊，转个头我请，今日系啊，大家去下水先。去下水先， 去水种啊， 去水种啊， 系啦嗱，讲开咖啡，唔知大家咧，即系饮咖啡咧，平时啊吓，即系会唔会都拣一啲系咖啡粉，即系一罐罐咖啡粉啦，定系还是咧系用一包包嘅，即系过滤嘅，每一次咧冲完 咧，包嗰啲系咪？ 系啦，都会咧有一个嗰啲咖啡包喺度嘅咧。会点样噶？ 我就虽然 小白就 爱 嚟用啲咖啡嚟做曲奇饼，或者做其他嘅产品嚟食嘅。佢嘅饮食 屋企其实有咖啡机嘅，即系由我以前爸爸，即系我细个嘅时候啦。咁屋企爸爸都中意咧，就系用咖啡豆嘅。咁而家咧，屋企人都系会用咖啡豆嘅，系啦，即系磨，系啦。咁成日都系一部机搞掂晒嘅，系啊。 船仔啊，搬咗屋，我想听船仔先啦。有冇入咗个豪华嘅咖啡机？你咁中意饮咖啡吓？ 冇啊， 系咩？ 我嘅屋企人咧都系唔俾噶，吓 唔俾饮咖啡？ 唔系，即系佢哋唔系好想 鼓吹， 系唔鼓吹大家饮咖啡啦。咁所以咧得 吓系啊，但系你成日饮噶， 所以佢翻工先饮，屋企唔饮咯。 咁佢知道你翻工饮，咁佢哋咪唔开心咯？ 咁又 又冇喎，因為佢哋控制唔到我嘛。總之就係喺屋企嗰度就冇飲啦。我平時喺邊度飲得最多咧？ 佢喺街都成日飲噶 ，Auntie。 係係啊 ，Auntie 你好啊，依個咪我媽咪，你好啊媽咪咁樣。係啦，我喺 cafe 飲得最多，公司都飲得好多嘅。 公司要提神啊嘛。我就周圍都飲嘅，嗰陣時咧都曾經買過好多唔同嘅設備啦。咁啊，有啲咧又話有一個壺嘅，好似你而家用緊嗰啲水壺，跟住又話可以帶出街，跟住咧啲豆咧又點樣自動磨，磨完之後又自動沖，跟住又可以有一杯咁樣嗰啲飲咯。咁但係咧最後咧搞咗兩搞咧，就係發現咧自己係需要咖啡啊，嗰個功能啊。而唔係嘆緊咖啡啊！咁當我知道自己唔係嘆緊咖啡咧，需要個咖啡功能嘅時候咧，咁我就求其少少啦。 唔好搞咁多嘢， 唔好搞咁多嘢，最緊要佢賦予到我個功能就得啦，咁樣啦。 所以你都係用掛耳包嘅。 係啦，掛耳同埋即沖咯，好多時候都係啊， 即沖係最方便啦。 係嗱，咁你哋如果假設有一啲咖啡豆又或者咖啡粉係攞賣嘅，你哋會唔會願意去買呢一啲嘅產品咧？ 攞賣啊，要攞個盒去咁樣，咁邊度有盒咧？呢個就是我有啲拗头噶啦。 如果咖啡豆咧，我都覺得可以嘅，因為咖啡豆你真係望到佢一大粒大粒咁樣噶嘛，咁你攞住個兜或者你自己咁啱有個袋喺附近嘅，咁你筆落去其實就已經 OK 嘛。 不過咧，咖啡豆咧都係難搞啲嘅。其實咧，如果大家係懂咖啡嘅話咧，佢係會走味咧，同埋出油啊。其實咖啡豆本身個油分咧好充足嘅，咁所以你摸上手咧，成隻手咧都有一陣嘢咁樣咁樣咧。咁點樣攞賣好啊 ，Vicky 嚇？ 咁我又想問下啦，假設如果真係要去攞賣啦，你哋又會選擇喺攞賣度買啲乜嘢咧？即如果可以攞賣嘅話， 買兩個橙咯，最近期。 即係買生果。 因為我唔知道原來嗰啲超級市場咧已經冇咗嗰啲薄依依膠袋啊。 係啊 係 啊 係啊。 咁我嗰日心血來潮咧想食橙啦，咁啊拎住咯咁樣咯，係 啊， 捧住咁樣。 幾有誠意，你睇你想食橙嗰個熱血啊！ 好多人幫我㗎，好耐未試過有人幫我啦，又幫我開門啦，跟住個看更咧又話：喂，黃生，喂，做咩唔攞個袋啊？ 黃生你好中意食橙喎。 係啊，有平時唔同我講嘢 㗎。你中意食橙啊？你收收埋 講嘢噶，平時係啊。 見到你嗰日冇攞膠袋 啊， 欣賞你啊！ 新年嗰封利是終於過得抵啦，終於獲得一兩次開門。我試過攞住好多嘢，佢都唔開門。有一次飲醉咗酒都唔開門俾我啦，係唯有攞住橙就開啊，係啊，攞住橙就開啦，咁樣 係 啊。 小白啦，至你醉就拎住兩個橙，咪又可以開門俾你咯。 咁你不如同佢講攞埋嘅時候買洗頭水，擠定埋喺個頭嘅上邊。係 啊，咁樣 仲可以落雨 而家蒙生，你咁多泡喺個頭上面。 係啊，去完。S2O 嘛，系啊，讲笑啫，讲笑啫，系啊，系啊，点啊，小白你都会攞埋啦，系。 我谂攞埋嘅话会系啲最基本嘅用品咯，即系嗰啲现成，譬如我饮管咁呢啲咧，咁可能会或者碟啊呢啲可能会买喺嗰度买嘅。咁如果你话譬如面粉嘅，有阵时候我都会尝试喺嗰啲地方买，因为屋企都多呢啲呢类型，譬如纸袋都多嘅。咁我其实亦都有去过呢一类型嘅铺头咧，我见到有啲人真系好有心机系买洗头水嘅，系啦，佢哋沐浴露啊，都系喺嗰度买嘅，咁我觉得系好有心，因为个樽咧。又唔想一行咁多轉，唔想行咁多轉，即係咩啊？個樽要大咯， 係啊係啊， 咁係重嘅喎，其實成件事 攞咗我哋愛嚟裝漂白水嗰啲咧，嗰樣嗰個 呢幾兩 lift 咁樣， 係啊，咁啊真係環保啲嘅，係 環保好多。 咁當然即係入邊嗰啲，即係你真係洗清楚，或者入邊冇嗰啲咩 chemical reaction。 佢哋好靚嘅，佢哋有曬自己一 set 嘅樽去到裝曬。係 係係啊！嗱，點解我會今日開呢個題咧？問大家有冇攞買咧？原來最近咧有個調查咧，就係關於年青人啊。即系年青人调查下佢哋究竟喺环保上面咧，佢哋做唔做得足？咁其实咧，大部分嘅人咧都话啊，我知道咧系要环保噶啦，但系有阵时咧，譬如攞卖呢一啲咧就真系太贵啦，啲产品太贵啦，咁所以咧佢哋都会唔愿意买嘅，同埋咧佢哋可能咧都会系睇埋个寿命啊、耐用度咁样啦。咁但系其实咧而家攞卖咧系贵，因为实体铺啦，同埋可能都系有好多产品邮寄。但系而家咧，我想同大家讲系有一啲咧系可以上网买，网上面就会平好。好多噶啦。 I'm not the only one. 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星期一嘅早上八点十二分啊，呢个环节咧，星期一当然请嚟啦，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咧金股会嘅大事件啊。早晨啊，温生。 早晨啊，好，早晨各位听众。 系同我哋跟进下咧，今个星期咧要留意嘅市场焦点都唔少，可唔可以先由内地开始讲起咧？ 冇錯啦，嗱，內地咧喺今個星期二咧就將會率先公布七月份嘅進出口嘅數字啦，同埋貿易盈餘嘅數字啦。咁喺全球經濟放緩之下，大家都好關心究竟內地嘅出口會唔會受到影響？咁而去到星期三咧，內地將會公布咧七月份嘅通脹數字、消費物價指數同埋生產物價指數兩個數字同時會公布噶。咁我哋記得咧，內地六月份以消費物價指數衡量嘅年通脹率咧就係零嘅。咁去到七月份會唔會變成通縮或者會變翻？做较大啲嘅通胀咧，咁呢个系值得大家关注噶。 咁啊转个角度咧，讲下美国嗰边嘅数据啦。美国咧七月嘅非农职位咧继续喺200,000之下啦，但系失业率咧就冇下降到。今个礼拜咧将会公布咧七月嘅通胀数字啦。咁啊，美国咧九月份系咪有机会咧进一步加息咧，定还是好似即系鲍威尔之前嘅讲法咧，又有少少咧放鹰，定还是放鸽咧？交俾温生帮我哋分析啦，唔该晒。 嗱，冇错啦，嗱，上个星期五咧，我哋见到咧美国公布嘅七月份嘅就业数字咧，就表现咧可以话一半嘅啫。咁啊，非农职位增加咗18.7万，咁啊中规中矩嘅。咁但系个失业率咧就见到佢回落咗，轻微回落咗1%，去到3.5%。咁啊加上咧工资咧就能够保持咧喺4.4%嘅。增長，咁呢個都顯示出咧美國勞工市場嗰個有一定嘅緊張嘅情況喺度噶。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相信聯儲局咧如果有需要嘅要加息嘅，咁我相信就業數字呢、這個數字咧就成為唔到咧聯儲局嘅加息嘅障礙嘅。咁當然啦，聯儲局需唔需要進一步加息咧，重點都要睇翻個通脹嘅。咁所以喺今個星期四美國公布嘅七月份嘅CPI 個通脹數字咧，將會成為市場嘅焦點啦。由於上年嘅八月份咧，美國嘅通脹咧就較為平坦嘅，咁喺咁嘅數字作為對比之下咧，而家市場估咧喺美國即係今個星期公布嘅八月份嘅通脹數字咧，係有機會從六月份嘅3% 就去到七月份咧，就輕微上升上去咧，係3.3% 嘅。咁所以就即管睇下嗰個數字係咪真好似市場估計咁樣樣啦。咁如果真係高少少嘅，咁我相信都唔會話影響到咧聯儲局咧九月份嘅加息嘅即係停加息，暫時停加息嘅決定嘅。我要講翻啦，今個星期公布嘅係七月份嘅通脹數字啊，唔好意思，頭先講咗八月份。 係咁啊，温生，我哋繼續跟進下啦。今個禮拜咧，餘下會係日本咧就公布呢個通脹數字啦。咁啊，英國咧就會公布第二季嘅 GDP。呢兩個數字嘅重點又會喺邊度咧？温生， 日本嘅今個星期四咧將會公布七月份嘅通脹數字啦。咁日本咧已經開展咗佢嘅收緊貨幣政策嘅行動啦。咁佢往後會唔會再進一步收緊咧，就真係睇下佢個通脹數字而定啦。咁所以今個星期日本公布嘅通脹數字會係重點之一嚟噶。咁而英國咧，我哋見到咧佢因為個通脹高企7.9%嘅關係啦，咁所以令到佢咧就不斷係要作出加息。咁加咁多利息，英國經濟捱唔捱得住咧？這個一直都是市場的疑問來的。所以在今個星期五英國公布的第二季的 GDP 的數字就將會某程度上就反映到這個答案給大家知。所以兩個數字日本的通脹英國的 GDP 都要大家密切關注的。 環節最後當然要跟進最近見到美國的十年期債息升得很快，因為這個緣故，所以上個禮拜美股三大指數都有些被窒礙。上個禮拜十年期嘅债息咧就高见 4.2%，相信大家咧都好想知道系咪咧美债息咧升得越高咧，亦都会带动咧美金上升啦，而美金上升对个环球金融市场都会有啲影响。交俾温生同我哋一节一节咁去讲啦，好嘛？唔该晒。 系啦，嗱，其实咧我哋见到咧上个星期咧就个美国十年债息咧就靠近 4.2% 嘅九个月嘅高位，就算你到去到今日亚洲时段，而家个虽然话 個十年債息係有所回落，咁但係都係高企 4% 樓上，咁會俾人嘅感覺就話美債息越係升得高，咁當個債息有一定嘅吸引力嘅時候，會唔會令到啲人去為咗要買個美債而去買美金，令到個美元都帶動埋上升咧？咁樣樣嗱，呢個咧就真係好睇咧。就是个美债息的上升是因为乜嘢缘故令到的上升。如果你话是因为美国经济好强的，令到市场觉得美国跟住嚟有好多个加息的空间的，咁当然啦，呢个美债息的上升就可以拉动埋个美元的上升。咁但相反，如果是因为美国买债的失衡，失去平衡，令到个美债息上升的，咁就我觉得就好难呢就带动到个美元汇价上升啦。嗱，首先睇下嗰、那個評級機構惠譽降低美國嘅主權信貸評級之前咧，其實我哋已經見到咧，就自今年三月份開始咧，全球開始去美元化啦，咁令到咧就啲中央銀行咧就減少嗰、那個買美即係持有美債嘅數量啦。咁呢個咧已經係一早已經係動搖咗咧美債嘅需求嗰方面啦。咁而美國嘅財政部咧早前咧亦都係公布咗嗰啲數字咧，即係顯示喺五月份咧，其實海外中央銀行咧已經係減持咗美債，呢個係美國財政部嘅數字已經顯示咗出嚟啦。咁所以咧就再睇翻咧就喺供應嗰方面係點樣咧？需求嗰方面減少咗，供應嗰方面係點樣咧？喺供應咧，我哋見到係自6月1號美國國會打破咗美國嘅政府嘅$315,000,000,000嘅債務上限之後咧，拜登政府咧就大舉咧就係發債嘅。咁截至到7月底咧，美國政府嘅總債務已經係攀升到$327,000,000,000，咁即係話喺短短兩個月裏面咧，美國個債務咧就增加咗$12,000,000,000嘅。咁由於拜登政府明年仲要大選啦，咁所以市場擔心咧可能會繼續咧要增加個福利開支啦，令到個美國債券嘅供應咧仲會增加嘅。咁所以就變咗。呢、這個就係我所謂嘅個美債嗰個失衡啦，供應大幅上升，咁但係需求又不足，咁呢個咧係導致，我覺得係反而係導致咧而家個美債息處於高位嘅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咁所以正係因為呢個緣故啦，咁所以我覺得咧美債息升就未必真係能夠咧係推升個美元嘅匯價，咁大家要留意住啦。咁仲有跟住嚟咧有幾個大日子咧，大家要留意住嘅。咁首先就係呢一個8月22至24號。好啦，咁就係金磚國家嘅大會啦。咁到期時咧，我哋要睇下金磚國家會唔會提出進一步去美元化，或者提出啦呢一個嘅金磚貨幣成立啊等等。咁呢啲都係會影響美元嘅。咁再加埋咧 ，Jackson Hole 咧就喺8月22至26號就會開大會啦。咁啊睇下聯儲局咧喺當日咧會唔會係喺個貨幣政策上會唔會有啲暗示啦？咁同埋咧，最後一樣嘢啦，咁就係8月16號。好啦，咁就美国财政部咧就将会公布咧嗰个美国嘅国际嘅资本流动报告。咁呢个咩国际资本流动报告系咩嚟咧？就系、是、反映出咧有几多中央银行咧系继续咧系即系持有美国国债。咁如果呢个数字系下跌嘅，咁呢个当然系会对个美元汇价不利嘅。 嗯，明白晒啦。咁投资者咧就可以多啲留意咧市场嘅唔同嘅变化啦。咁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咧分析金股会嘅大事件啦。咁嚟紧咧温生啊放假先系啦，可能讲紧咧九月咧，再同我哋倾偈好嘛？唔该晒温生，多谢你，拜拜。 震撼对白斜摸一个你。这样透视我心扉，是有伤痛灵魂，但却不可对抗物理，将错就错埋于深处起，背着你视觉点起空虚，我愿恶梦随风去，学会点火抽干眼泪，求可不再有乱绪，甜梦未压碎，才一再问句，为何爱你不懂，无从伸手就抱， 莽撞情话不可倾吐，遗憾我为你受好，为何爱你不到，为何爱那么深奥，对象场地都共参数，我共你之间隔着了一句因素。从此不再有乱绪，无奈又喝醉，才漫天一句。为何爱你不到，无从伸手就抱，莽撞情话不可倾吐，遗憾我为你受好，为何爱你不到，为何上帝都讲参数，我共你之间隔着了一对变数，抽根烟可否有帮助，抽出彼此的错过，抽到却是人生狠狠的一火，你曾用 MC 张天赋秋，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喂，你哋依家咧几个主持咧都系喺呢个叫做大埔啊附近住嘅，系咪啊？咁啊，全部 我 系 大西北， 你喺大西北，你远啲啊，系嘛？ 系啊。 咁啊，全仔同埋小白都系大埔区啦。 系啊，系啊，系啊。 喂，近排咧呢个开心香港咧就冇赖低大埔区，因为喺科学园咧就有呢个市集啦，咁样啊，就有呢一个咧开心香港嘅市集啦，玩到几耐咧？一年玩十日嘅， 会、 去到今个月咧13号， 13号 系啊， 仲有一个星期到， 系啊。几好玩喎、啊！咁样呢个开心香港啊，不断有嘢俾大家玩。 有冷气喎，佢嗰个位好似系嘛？ 系啊，系啊，系啊， 呢、 啊啊 這个时间好重要啊！ 同埋、结合埋咩咧？结合埋科技 系啊， 系啊，因为 好似可以用个奖去俾钱 系 嘛？ 系啊， 系 啊， 系 啊, 啊, 啊, 啊, 啊, 啊，因为啱啱咧 用个 app 俾钱 系啦，啱啱、都要俾钱阿、船爷啊，系咪先？船爷收、 多谢你啊！ 收家用啊，收家用，俾家用佢啊嘛，咁都要用啲支付系统都要。即系俾嚟俾去嗰啲咁样啦，啊！但系如果一个首奖就可以买到嘢，俾到钱，好似几劲喎！呢个叫做咧奖赠物啊，嗱咁中文名系怪啲嘅，我觉得就系、是，即系嗱，你用只手掌去俾钱就好型噶嘛， 就好似 Iron Man 咁，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样咁啊，为期十日嘅呢一个咧，开心香港嘅科学园特别版嘅市集咧，咁样咁啊，加咗呢一个点子啦，都希望大家咧，透过多啲唔同嘅智能科技嘅嘢咧，享受到咧购物啊买嘢嘅乐趣咁样。咁活动期间咧，科学园咧有10间嘅餐厅咧，联同咧6间嘅食品科技公司，咁啊会推出咧科技同埋咧啲食品 結合埋一齊嘅一啲食物喎。嗱，入邊係包括啲乜嘢咧？就會用咧你唔同嘅口味啊，即係好容易。譬如答兩三條問題咧，或者scan 下你嘅體型啦， 嗯， 有機會就知道你中意食啲乜嘢。 哦，嗱，好玩喎，呢個好玩喎， 我都想玩喎。 呢一樣嘢咧，可能你一聽咧覺得哇咁匪夷所思嘅，好似睇相咁。咁但系咧，其實係有原因嘅。嗱，譬如我望到小白啦，咁我估收音機旁邊嘅聽眾， 薯片有陣時薯條， 唔係我估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有陣時喺我哋晨光第一線個 post， 即係我哋香港電台第二台咧，未有我都做得到嘅。咁偶爾除咗喺一啲設計嘅圖片咧，仲會有主持人嘅相喺當中噶嘛。咁你都會見過我哋咁多位主持人，譬如有小白係點嘅樣，阿 O 係點嘅樣 ，Vicky 係點嘅樣，阿孔奕璇係點嘅樣，嘉明係點嘅。样咁样，咁咧嗱，如果大家对小白咧有既有嘅认知啊，可能一个叫做中意跑山嘅男人咁样啦，即系皮肤应该黑啲嘅，体型应该咧系 fit 啲嘅，因为中意跑山啊嘛，系咪先？咁好啦，睇到你咧，咁嘅 scan 到咧，纯粹用 AI 结集呢个大数据咧，应该你系中意健康啲嘅，你唔会太抗拒健康先吓。嗱，你唔会太抗拒啊？ 系嘅， 即系譬如我而家俾一兜譬如沙律。跟住加啲肉，有啲咩鹰嘴豆，你咩羽衣甘蓝，呢啲咁健康嘅懒系 super food 啊，点样？咁你就觉得哇几好喎、啊、咁样。 俾杯饮品咧都帮我减糖嘅， 系啦， 即系会咁样啦。 即系佢唔会俾杯充满住呢一个棉花糖嘅热朱古力你噶嘛。即系佢会尝试去谂你心目中啊，应该可能能量饮品系啱，或者调翻转头就系、是、一啲叫做茶类饮品系啱，因为即系冇乜糖分嗰啲，可能会咁样推送俾你。 系啊，都啱，因为其实有市场心理学噶嘛、有大量嘅数据系可以 support， 譬如一包朱古力用红色包装定蓝色包装会更加吸引中意食甜嘢嘅人，即系全部都系有根有据。咁所以咧，我谂应该佢都系根据大数据，从你个身形啦。从你中意食咩口味啦，就好似阿 O 咁样讲，就揾到你中意食咩啦。 冇错冇错，咁啊入边咧都好多啱细路仔玩嘢，玩嘢嘅地方添。佢哋唔系玩嘢，系玩嘅地方，而佢哋系会喺嗰度玩嘅一啲嘢，系啦嘅一啲嘢咁样。譬如咧，佢有啲嘢咧做到好 STEM 啊，你知啦，好 STEM 系咩嘅形容词咧？就系啲爹哋妈咪好中意咯。即系只要每一样嘢加咗，嗱你睇下， 有啲教育趣味嘅， 系啊，呢个成个八爪鱼咁样， 几 有趣呢啲 嘅，有啲艺术嘅， 唔系有啲嘢玩，系有啲嘢学习先， 系 再有啲嘢玩，有少少趣味嘅咁样，先系家长嘅口味嚟噶嘛。咁睇下啦，即系一年十日嘅呢个开心香港咧，嚟到科学园咧，大家有冇机会路经咧，又入去睇一睇啦噃。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南区黄竹坑道往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欣尖记大厦，凌晨四点几有食水管爆裂，引致路陷，现场东行仍然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运输处预计朝早繁忙时间之前都唔会处理好。运输处总运输主任许家耀呼吁驾驶者改用其他道路，市民请使用港铁。 因早前水管爆裂，黄竹坑道往香港仔隧道方向近欣尖记大厦的全线仍然封闭。由于涉及路面的损坏，在早上繁忙时间之前相信都未能完成处理工作。受事件影响，由于车辆需改经薄扶林道，导致现时薄扶林道以及通往中上环一带的道路出现挤塞。我们运输署呼吁南区出行的市民呢，请尽量避免揸车。而路面的交通工具呢亦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市民呢应该考虑使用港铁服务，同埋预早规划行程，预留充足的出行时间。市民亦请留意由电台同埋电视台广播的最新交通消息，亦都可以透过运输署的流动应用程式香港出行仪了解最新的交通同公共运输服务的情况。 日本据报计划最快今个月底将经过处理的福岛核废水排海。朝日新闻引述政府消息人士报道，首相岸田文雄下星期到访美国， 和总统拜登和南韩总统尹石月会谈，向他们解释排海的安全性之后，预计将会回国和相关国员开会敲定排放日期。报道又说，由于福岛县下个月开始捕鱼期，政府的目标是在捕鱼季节之前开始排放。国际原子能机构早前发表报告，认为日本核污水排海计划符合国际安全标准，对人类和环境的辐射影响极细，但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国家担心这些水可能会污染食品。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说，将会要求更换审理他涉及企图推翻2020年大选结果案件的法官，声称不会得到公平审判。负责案件的联邦法院法官查特坎是由时任总统奥巴马在2014年任命。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这个法官不可能对他进行公正审理，律师团队将会提出非常有力的理由要求撤换法官，同时要求将审讯地点移师到首都华盛顿以外。美国传媒报道，查特坎是华盛顿唯一在审理前年国会山庄骚乱相关案件中对被告判处长于司法部要求刑期的法官。另外，前副总统彭斯就说，不排除在特朗普被控企图推翻大选结果的案件中担任控方证人，又重申自己当日无权推翻大选结果。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11， 日元 141.67， 瑞士法郎 0.874， 加元 1.337， 人民币 7.171， 英镑对美元 1.276， 欧元对美元 1.101， 澳元对美元 0.65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1。日经平均指数报31,891点，跌30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3.99美元，卖出1,944.51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朝早有雷暴，下午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日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黄竹坑道啊，黄竹坑道由于爆水管啦，黄竹坑道去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欣尖记大厦对出咧全线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就要改道行驶。咁影响到而家后边又嗰一段嘅香港仔海防道啦，去翻黄竹坑方向左转去香港仔大道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田湾街。咁另外石排湾道去翻薄扶林道方向啦，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鱼类批发市场嘅街道码头对出。咁薄扶林道去中环由于啲车行晒呢段路，咁所以而家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山道一段咧都系挤塞，咁车龙排到去薄扶林花园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咁另外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喺港岛区，江乐道中天桥去翻湾仔方向，近住海港政府大楼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车龙都几长噶，排到过晒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山道啦。咁而家影响到西隧港岛方向咧，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啊。咁重复多次啦，就系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海港政府大楼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车龙排到过晒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山道对出。咁影响到而家西隧嘅港岛方向都要实施间歇性封闭。喺新界，屯门嘅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对出有坏车阻路，咁而家车龙排到过咗龙日村少少噶，就系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有坏车，车龙咧就排到过咗龙日村少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而家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就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喺尤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 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繁忙，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骏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认识人大政协第二季，主持洪以敏。今集嘉宾全国政协委员吕坚分享政协工作，仲有全国政协委员李君豪。 每次参加呢个两会咧，去到人民大会堂咧，入到去真系好感动同埋好自豪。 逢星期三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赵丽颖、欧豪、李光洁领衔主演《风吹半夏》。 姓赵嘅，你老实讲，省议杠竞标嘅时候，你专登提高价，逼到我追加到五千万，你认唔认？ 你觉得冇错，伍总，但系当时你同许总对省议杠都志在必得，你觉得我难得住你哋咩？ 国剧八三零《风吹半夏》，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三十五分， 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点三十九分啊！今日做乜嘢啊？ 嗱，今日咧星期一啊嘛，要同大家咧就系做一啲可以令人开心啲啦，亦都咧可能思考上面咧又会多啲嘅啦，就系睇一场演讲。 哦，演讲啊！ 嗯，有思考性。 静咗，你有冇见到直播室入边啲主持人，特别系男主持？ 我好激动啊！ 你好激动系咪啊？ 好睇啊！ 你发表先啦，咁样吓。 我最近都睇咗一个演讲咧，系讲点样点解人可以减，有啲人系。不是做运动啦，然后又不是好似特登话食少啲嘢，然后佢可以好瘦咯。 哦，啲 DNA 喎，呢个 topic 同 DNA 有关。 又唔系，原来系纯粹关佢平时可能冇你想象中佢咁懒。原来佢平时咧系不断行路同埋行楼梯嘅。 嗯。 然后咧，仲有一款咧，就系佢咧一日咧净系食，可能食好。好一桶炸雞咁樣，但係原來佢成日淨係食一桶炸雞， 哦、 所以佢根本嗰一日個活動量咧係可以消耗咗佢個炸雞。 但一桶炸雞即係咁講啦嚇，佢個卡路里都好高嘅喎。 不過咧有陣時 Ficky 真係咧食嗰啲薯條雞咁樣一個餐咧，我真係可能一日只係食到嗰個餐嘅啫、 嗯。 有陣時都真係， 咁係嘅，係 工作需要。 有陣時我都係一日食一餐嘅，其實 同埋而家睇演講唔使真係出去話揾個哇揾間大學入去個演講室入邊聽咁樣。而家網上面咧係有好多唔同類型嘅演講，你中意經濟又可以聽，中意一啲科技又可以聽，或者好似我咁聽埋啲比較有。有趣嘅咩？点样提升你嘅创意能力？啊，原来人人都可以画到画嘅。我真系睇完嗰个 talk 之后咧，跟住佢画咧，我发现原来我都画到画嘅、 哦。 因为我净系识画火柴人嘅本身。 嗯、 学完个 talk 就哦，原来我都画到一幅几靓嘅画。 咦，你画画嘅功架同我差唔多。 系啊， 原来我哋都系火柴人啲 friend 嚟嘅。 系我哋同一个家族噶。 不过我真系听过一啲几好嘅画师咧，佢哋同我讲话：你虽然而家你觉得识得画一个嘅火柴人 系 好渣，但系其实咧画画系点解要上堂咧？系因为真系可以。 以教嘅、嗯。教意思即係話佢可以令到你個腦入面諗嘅嘢咧，喺隻手嗰度變翻出嚟嘅，即係畫翻個形象出嚟嘅。那個技巧通常喺邊度咧？就是、第一要專心啦，第二就係可能喺好多好簡單嘅線條上面就慢慢開始畫，畫下畫你就發覺咧就越嚟越似嘅、 哦。 原來真係有得練嘅呢、這個，所以點解話有好多家長都想小朋友去學畫畫咧？係想佢呢一個 mindset 或者佢呢一個身體嘅手同埋腦部嗰個協調做得好啲。 咁、嗯、可能即係聽講座幫得到手。因為一開始咧，船仔攞呢個命題嘅時候咧，我喺度諗啊，係咪去到 TikTok 咁樣啦？跟住咧，往後推演咧，諗多一層咧，其實我會發現一樣嘢咧，其實啲家長都成日聽嗰啲親子講座咯， 係、嗯、啊， 即係嗰啲咩升學啊嗰啲講座咧。咁其實嗰啲講座咧，咪就係 talk 咯，係咪先？即係聽到話啊，好似一啲講座咧，一定有個講者啦。嗰、那個講者就好似拒人於千里之外咧，你要喺樓下好專心咁樣聽個幾鐘啦、 嗯。 啊，其實唔係、啊，今次因為其實咧好多叫做名人咧，都會將自己咧嘅演講內容咧放上網站嗰度。咁、 嗯、 都真係上網都可以睇到好多。 有好多嘅叫演講咧、嗯，大家心入邊一定覺得哇，佢可能要超過一小時嘅。 嗯。 不過而家因為頭先我都講啦，名人譬如佢真係截錄咗嘅，咁、哦、我喺一個嘅講座入面啦，我可以截錄或者我分咗段數嘅，咁、等人一上網撳嘅時候咧，就可以更加快。同埋準去到揾到自己想要嘅內容。 係啊，即係你話如果真係上網睇咧，我反而其實早幾兩年咧都睇咗一個都幾勁喎，即係之後都攞埋嚟，即係佢自己都有本著作啦。嗰、那個咩耶魯大學嗰個經濟學嗰個教授咧、米高山德拿啦，咁啊譯做即係 What Money Can't Buy 就係呢、這個，即係其實佢都出過好多本書啊、 嗯。 即係最出名嗰個動車概念就係話有一架車咧往前邊行咁樣，即係如果咧有一個人死咧，就要救曬全架。车嗰啲人嘅咁样，咁跟住就有好多唔同嘅推演就啊，原来前面嗰个咧系一个恶贯满盈嘅罪犯，咁如果嗰人又值唔值得死呢？咁样有好多呢啲逻辑思辨之类咁样咯。咁你有阵时透过呢啲唔同嘅讲座咧，你真系会即系开阔你嘅思考嘅维度啊！即系星期一咧，希望大家咧休息完礼拜六日咧，可以多啲时间去谂下嘢啊！ 系啊，同埋我觉得喺演讲里面咧，对于我嚟讲吓，我吸收咧唔单止佢嘅内容啊，我要学下佢点样演讲嘅技巧。 嗯 即系而家开麦，其实我自己都注重咗啊，究竟写呢一篇文章或者写呢一篇稿出嚟，其实系点样可以吸引到人嚟听呢？即系点样去连接每个故事，但系咧到最后又可以讲出到个重点咧？即系呢样嘢，我觉得啊，其实喺呢啲演讲里面都学得到咯。 系啊，咁啊，所以大家朝头早啊，如果听紧晨光第一线嘅你咧，可能就啊，不如今晚临瞓之前咧睇少少演讲先，睇下有冇啲激励人心嘅演讲，或者有啲嘢想学咧。 啊，系、啊。 跟住咧，其實你上網打咧，可能你想學嗰範疇嘅領域咧，就有啲唔同嘅演講。 有好多人咧係教人哋如何成功或者如何多正能量嘅，即係好似我哋節目咁注入正能量。咁有啲人一講嘅時候，你就發覺，咦，原來有好多唔同嘅方法都可以令到自己嘅心態，原來心態有少少改變咧，已經有一個大嘅進步。 係啊，我寧願聽晨光第一線接收正能量咯，好過喺 YouTube 嗰度睇到佢話，知唔知點樣如何成功創業？有冇睇過咁個啊？啊，咁所以大家可以了解多啲咯。 唔知大家身边有冇人成日讲反正呢一个词语嘅咧？例如话听日比赛要加油啊，但系佢哋会答：哎呀，反正我注定都系唔得噶啦。嗱，呢一种说话咧，成日都令人觉得非常之唔舒服。咁系因为咁样嘅人，成日俾人觉得有自我否定、唔自爱，甚至系自暴自弃嘅谂法。不过点解有啲人会成日讲反正呢个词语呢？背后有咩心理学原理？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 Every day, my life, 一人じゃないよ、安心。 我还得 aruki da to find a better place。Someday きっと出会えるよ。無理に背伸びせずに穏やかな理想の someone。Every day, my life, 一人じゃないよ。明日きっと Dinner, happy day. It's sometimes 雨が降っても It will be alright. Just dancing, dancing in the rain. 会讲自己反正注定唔得嘅呢一种说话嘅人，断定自己系冇价值，系因为佢唔够自爱或者叫做自恋。自爱其实就系重视自己，亦都可以话讲呢啲说话嘅人，其实有少少唔中意自己同埋自暴自弃嘅倾向。除此之外，佢哋对人生都系有敷衍消极嘅态度，所以佢会喺各方面都逃避现实。周遭嘅人可能会觉得佢好似对人生唔知有咩期待。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卡伦·荷尼将这种不关心自己人生的性格称之为离群性格，即是指不会关心自己的人生，亦都不希望跟其他人会有什么瓜葛，不积极想做任何的事。美国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用马戏团大象的故事说明了什么叫做习得性无助的概念。习得性无助的概念是指长期被困在艰苦环境的人会慢慢不想努力脱离这个状况，就好像马戏团的大象那样，即使大象纯粹是被绳绑在木桩上面，其实大象是有能力逃脱，但是已经失去了逃跑的欲望了，因为它已经习惯了反正都逃不掉的习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鼓励其他人认识自己的价值，爱护自己，而且要拥有乐观的人生观，这样才可以避免自暴自弃和自卑的情绪，活出自我，活出真我的。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小白。怎样才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能够一起身见到身边的人对着自己微笑，这份平实和简单就已经是一个令人感到最舒服的早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小白。 晨光第一线。 晨光。 晨光。 晨光， 晨光读心术。剛才咧，船仔咧都喺度同我哋讲，就系话点样可以令到人对我哋即系认识多啲啊，各样嘢或者 friendly 啲，好多嘅窍门喺度啦。其实其中一个嘅套路咧就系点咧，就可以令到我哋都可以先将自己嘅印象放一个好嘅印象放喺人哋嘅心入边嘅。其实呢个系我哋可以自己咧行前一步去做嘅。咁如果你话有啲乜嘢用处咧，咁其实可以令到大家，譬如一个团队 friendly 啲啦，或者同人相处嘅时候咧，亦都可以嚟得更加去简单同埋直接。咁大家咧如果做起事上嚟咧会快好多嘅。咁如果你想同一个团队之间有啲好嘅合作好嘅默契嘅话咧，又可以点做咧？首先我哋要好正面咁样去到揭露自己，简单啲嚟讲啦，最老土嘅譬如你自我介绍咁讲啦，自我介绍可能真係淨係讲名嘅啫，淨係讲名呢原来其实一啲都唔足够嘅。咁譬如喺唔同嘅地方啦，咁有啲人去到自我介绍嘅时候，其实佢哋受过呢喺职场上面一啲嘅训练，咁佢哋嗰个训练亦都系嚟自呢一种嘅叫做友好嘅介绍方式。除咗讲自己个名之外啦，佢哋仲会简单讲下自己嘅兴趣。亦都會講下自己一啲比較上特別好嘅能力嘅，例如我可能話啊，我係小白白元浩，我比較我鍾意呢就係去行山嘅，咁我最叻嘅呢就係打字，我打字好快嘅，我一分鐘呢可以打到160個中文字嘅。咁我同身邊嘅朋友講嘅時候，大家對我呢個人呢，如果第一次見呢，就會好強烈嘅印象，就係outdoor啦，而indoor嘅工作呢就係打字。咁你發覺呢，原來呢個人喺入咗呢間公司之後呢，咁所有关打字嘅工作，啲人一讲打字咧，就好容易谂起呢一位白元浩嘅新同事啦。 嗯， 可能就会叫佢打啦。 咁呢個咧其實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步驟。如果我入去一間新公司，我想成就大家對我嘅一個 image 係點樣呢，我可以原來主動出擊， 係 就係我話俾人聽，我係一個乜嘢嘅人。 嗯，但你要睇下自己身份地位咯。你話你老闆都未必聽嘅，尤其是喺大企業嗰度咧，你唔係咁容易埋到老闆身噶嘛。 咁當然係啦，大企業。 就 是、 你諗下，譬如我哋即係晨光團隊就話啊，大家可以互聯互通，即係飲下咖啡，朝頭早食下早餐，咁大家會熟絡一啲啊、嗯。但你諗下啲超過500人嘅企業。有好多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即是你能够见到老板一面呢都好难。而个老板一日见咁多人佢根本唔会记得你啦，系咪先。咁嗱好想 show 到自己嘅能力呢，即係要啲技巧。嗱小白嗰、那个道理呢我係好认同嘅。所以呢有好多人呢都特登创造一啲机会呢。 是 遇见你嘅老板。 是啦。 咦你有睇过嗰啲 即係当年果汁广告。 系啦，系啦， 乜咁啱嘅？ 或者嗰啲日劇啊、台劇嗰啲咧，即系喺门口咧，跟住就会啊，知道咧，老板咧，或者咧成个 CO、CFO 咧，就会喺嗰个时候入 lift 咧，咁啊门口咧特登撞个老板咁样，睇下可唔可以有机会同佢同 lift 咁 样。系啊，同 lift 系一个好重要嘅，所以咧有好多富豪咧，佢哋嗰啲司机咧，其实收咗好多嘅 message， 就话啊，唔知佢嗰日嘅行程系点咧。 系啦， 咁如果收到少少风嘅话咧，可能好似即系。咩白虎巡案出巡咁样，吓喺、中间杀出嚟，有啲人同佢倾嘅。 算啦，见到面你都讲唔到啲咩， 系咪 Vicky？ 我知道咧，嗱，人啊最中意系咩？饮饮食食嘅。我介绍自己，如果你啱啱咁样讲啊，我系辣妹嚟嘅，我中意食辣，最中意打边炉。咁大家放 lunch 或者夜晚嘅时候，好想 gathering， 诶、hey, ，Vicky， 你不如睇下边间餐厅好啊？咁呢啲系咪易记啲啊？ 系啊，呢个都系啊，呢个冇错，呢个都系易记啲嘅。就正如咧，你点样可以令到大家喺对你嘅印象系第一时间就已经建立，系靠你把口嘅。所以人咧，譬如同人哋见面嘅时候咧，点样有啲人可以好快脆就同其他人好似好熟咁样？其实呢个系一个佢懂得主动同埋积极嘅一个读心术，因为佢明白其他人咧。唔了解自己，佢既唔了解自己，咁不如喂，你唔识我，咁不如我话俾你听系咩人啦。喺呢个时候，我就做一个嘅形象，话俾你听我系一个点样嘅人嚟嘅、 嗯。 然后喺我嘅欧陆上边，再花少少心思，例如如果话俾你听，我都好中意画画嘅，咁可能我亦都会即系准备定不经意。喺我本簿入面多好多唔同嘅插画，咁喺你面前会揭啊，各样嘢就等你更加了解我。所以有啲朋友咧，佢中意咧喺佢自己身上边咧，就做好多表达自己性格啦，或者表达自己能力嘅事，去等人哋明白。最终嘅目的咧，就可以去到就系、可能大家有更加好嘅合作啦，更加好嘅友情啦，或者佢更加容易即系吸引力法则啫嘛，咁啊更加容易吸引到同佢同一批嘅人。例如头先 Vicky 所讲嘅打边炉。咁以可能放 lunch 咧，中意打邊爐啲人咧就會已經叫咗 Vicky， 咁佢 at least 已經喺公司上面已經識咗一班嘅朋友，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好嘅策略，話俾大家知道我點樣可以好快脆咧，就可以喺一個新嘅環境入面做得更加好。 咁咪幾好咯，即係唔單止係職場啦，你日常生活咧同啲朋友傾偈、一班新嘅朋友，哇！呢啲成日都出現，入到一個 event 咧，我一個人都唔識喎，咁點算咧？自我介紹嘅時候啊，我咧其實係做電台 DJ 嘅。咁可能遲啲有啲咩主持类型嘅工作啊、或者有相关问题都可以揾你，其实係工作机会又可以增加啦， 係啦， 或者朋友们又更加认识你啦， 或者如果你喺新公司嗰度你想揾一啲人同你更加好嘅感情嘅，你话我平时夜晚会参加啲跑步会嘅，咁可能公司而家啲人注重咗健康咧，好多时夜晚都会有唔同嘅跑步会嘅活动嘅。咁一听到嘅时候咧，大家就自然会竖高只耳仔，因为啲活动就会揾埋你。咁呢个真系可以好快脆。譬如而家有好多同学仔，譬如毕咗业之后会揾工啊，各样嘢啦。咁佢哋可能揾工嘅时候都会遇到啲问题，点样可以好快脆同公司嘅朋友熟络咧？呢个系一个其中嘅杀手锏嚟嘅。 何才能不倒背熟这八字诀，记住挺直腰骨企好，遗憾既然已成定数，终生跌下去难道更加好，求同情求安抚，自在洒经吐露不自告，余年不保你也聪明，该早点找到出口，总有仇必报，人是直追生命何惧独舞，杀心，但是我见识过，明明曾热恋的，可这样狠，在这种时代，也许不再有责任。能完长挨一刀，如何才能不倒？背熟这八字诀，记住挺直腰骨企好。遗憾既然已成定数，终生跌下去，难道？昂然再立正，挺直腰骨企好，谁没了谁也能起舞，他的福气薄，无碍你安好，那前程来得到，一个走个路途等着哭，谁挨不到坚持企好，首先将拐杖抛开，那个人是你，忙着过好生活，何用上诉， 千里的企好， 我是 Ficky 泳儿，怎样才是一个 good morning？ 吃到一个丰富早餐，喝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说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今日部分时间系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早上咧系会有雷暴，下午咧就系酷热噶。市区最高气温去到33度，新界咧亦都会再高一两度噶。咁会吹和缓嘅西南风，风势咧间中亦都系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咧系有阳光，天气都系酷热。而家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8%噶。空气质素健康指数都是属于第一至三。 早晨，早晨，投资 O2O 9:10星期一嘅早上，阿 O 同大家咧讲讲上个礼拜美股表现啦，导致咧成个礼拜要跌啊吓，咁啊要跌啦0.43%，标普五百指数咧跌23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跌50点啦。睇翻咧上周计咧科技股啊为主嘅呢个纳斯达克指数咧跌咗2.85%啊，都有明显嘅回吐啦。咁啊，港股 ADR 咧原先礼拜五咧喺美股时间收市咧都跌得多啲，但系 咧，今日翻翻嚟港股時間咧，就低水五十點啫，暫時啊，講緊咧就係港股喺新加坡方面嘅期指啦。咁啊，今個禮拜咧聚焦嘅題目都有好多啦，唔同嘅數據公布咧，以至咧重磅股咧都會出業績啊嚇。咁包括咧啲叫做公用類股份咧，仲有咧阿里巴巴都會喺今個禮拜咧出業績嘅。呢啲業績咧絕對有機會咧左右今個禮拜咧港股嘅表現啦。咁啊，散户股民咧就要密切留意住咯噃。 一家大细一齐倾，一齐玩，一齐学习。晨光第一线，白元浩亲子百分百。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亲子百分百环节入边啊，邀请到慈惠幼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啊 ，Tammy 喺度。早晨 ，Tammy。 早晨，小白。 面对住咧教小朋友啊，当然系有教无类啦，好似我自己仔仔咁样日教夜教。不过咧，面对嘅情况就系我同我太太始终喺两个唔同嘅原生家庭啊嘛，咁我大家生活习惯不一样啦，可能我同细路仔讲嘅嘢咧，同太太讲嘅嘢咧，亦都系唔同嘅。小朋友有少少无所适从嘅，例如我好中意食鱼生嘅。原来太太咧就觉得，啲生冷嘢，细路仔就唔好食咁多啦。咁去到呢啲问题咧，都有个樽颈位。咁应该点样做处理会系最好咧 ？Tammy， 明白，系即系我谂呢一个咧，都系我哋即系平日讲讲座里边家长好常遇见嘅问题啦。就系咧，就喺大家喺管教小朋友上面系好唔一样嘅情况咁样。咁但系呢个都真系好容易理解嘅，因为我觉得第一样我哋要去做嘅咧，就系其实真系接受彼此就系有差异啦。 系啊， 系因为头先你咁样讲，大家真系嚟自于唔同嘅原生家庭。哇！你用緊係你過往可能廿幾年、三十年嘅習慣，然後同另一個人又喺屋企有廿幾年、三十年嘅習慣，其實相遇嘅時候咧，佢有唔一樣咧，係非常非常之正常咁樣咯。 所以邂逅已經係奇蹟 嘅。咁所以第一步咧，我哋覺得係需要好清楚去知道咧，其實大家嘅唔同咧。並唔係邊一個對同錯先，呢一個係好重要嘅前提嚟 嘅。大家都啱嘅，其實 大家都啱嘅， 因為我做人嘅格言嚟嘅，大家都啱。不過立場或者成長背景不一樣啫嘛。 係啦，因為咧點解呢一樣嘢咁重要咧？因為好多時候家長跳咗入去啊，邊一個啱邊一個錯。如果咁樣嘅時候咧，就好難喺裏邊揾到共識啊。咁但係所以第一樣嘢一定要做嘅就係要知道其實唔係對同錯，係啦，就係大家立場同角度唔一樣啦。 哦， 呢一個位咧其實係絕對需要有嘅， 系啦，絕對需要有添。咁但系真系面對呢個情況，可能小朋友都 confuse 喎，混淆，唔知點算好。咁點做好咧？ 明白。咁所以咧，其實我哋都盡量係建議家長咧，其實我哋唔好俾咁多叫做唔同嘅指示小朋友，因為頭先你咁講啦，會混淆啦。除咗混淆之外咧，其實小朋友都好難做嘅，即係爸爸話食得，媽咪話唔食得，就有啲就係手掌又係肉，手背又係肉嗰個感覺咁樣啦，係啦。同埋咧，呢一個係其中一個會出現嘅狀況啦，另一個會出現嘅狀況好常見嘅咧，就係小朋友會走遮面啊，我哋叫做係啦。因為我分享過例子咧，有一次我喺一個地鐵站嗰度見到咧，就係三代啦，係啦，咁就係嫲嫲。跟住媽咪同埋小朋友咁樣啦，咁小朋友就上樓啦，上樓睇電話，媽咪都幾堅決話唔俾嘅，但嫲嫲喺呢個時候就出聲啦，睇啦睇啦，唔緊要啦，由佢睇啦。咁然後我喺隔離見到咧，個小朋友就扭得更加大聲，係啦，就更加 嫲嫲話俾我睇啊，你又唔俾，嫲嫲你走啊， 類似小白頭先講嘅嘢啦，所以變咗就係你會好明顯見到嘅小朋友咧，覺得有人喺自己背後撐腰嘅時候。佢會更加理直氣壯，咁就變咗嗰個管教其實係大大咁樣打咗折扣咁樣，咁所以就變咗係啊，我哋講嘅就係唔係喺俾指示嗰個時候先去諗點樣處理啦，而係真係如果你見得到啊，你同先生或者同另一半或者同社大長老有意見唔同嘅時候咧，我哋係私底下之前就要傾好啦，即係其實睇下可以點樣去即係。講呢一件事啦，咁但系咧，我比較想分享多少少嘅就係傾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都有少少嘢要做嘅，要做啲乜嘢咧？除咗就係知道唔係對與錯之外咧，其實我哋都要去諗啊，其實對方點解啊？即係佢呢一個立場背後嗰個原因喺邊度咧？啊，即係點解小白啊，你係咁中意食生冷嘢嘅？ 係 啦、 哦， 即係點解先？我可唔可以了解多啲、好奇多啲先？啊，又或者小白調翻轉頭啊，可唔可以了解一下其實太太點解咁唔中意食生冷嘢？ 先係爸爸媽媽 互相了解多啲先。 係啦，即係你自己都可能了解多咗咧，其實你會明白對方嘅立場多咗咧，其實大家容易會有共識多啲嘅。 嗯，咁除咗呢一個即係唔係好夾之外，仲有冇其他方面都係家長需要留意嘅咧？ 嗯，係，因為咧除咗大家一講起唔合拍管教，諗到就係即係俾小朋友唔同指示之外咧，其實我都見好多家長咧，有時係會喺小朋友面前係叫做攻擊對方、批評對方， 咁衰 嗌交啦。因為有時情緒不自控噶嘛，即係當你好激動嘅時候，可能有時真係好多唔好聽嘅説話都講咗出口。 哦，咁啊唔好，説話可以傷人噶。 係啊，説話真係可以傷人嘅。有時仲埋你唔係淨係傷咗對方、其實你都傷咗小朋友。即係可能嗰句説話你唔係針對小朋友去講嘅。咁、不過咧，但係即係小朋友喺隔離咧，佢見住你哋因為佢而嗌交咧，佢好容易有一種感覺，特別係佢呢個年紀，其實佢唔係好識得分辨邊個啱邊個唔啱。佢就係覺得係我嘅問題咯。我搞到爸爸媽媽嗌交。 哎呀，咁啊自責咯。 自責啦、內疚啦、即係我哋有真係有見過一啲嘅小朋友咧，係會因為咁樣而自殘。 哎呀！ 即係佢唔識得處理自己嘅情緒啦、但係你哋又即係見住你哋咁樣咧，佢有機會會傷害自己咁。咁、所以即係除咗即係俾小朋友唔同指示之外咧，其實呢個位都想係家長係可以去留意咁樣咯。 嗯，即係唔好喺小朋友面前嗌交，咁啊好啲啦， 好啲啦。 仲有啲咩我哋需要注意咧？ 仲有咩需要注意嘅話，就係我覺得咧，有啲家長咧其實係會不自覺咧叫做係透過個小朋友嚟攻擊對方，即係咩意思咧？ 咁高深， 一箭雙雕咁樣，即係話啊，你同你爸爸一樣咁蠢，你同你媽媽一樣咁懶。有時候我哋都講笑咁樣問家長啊，你覺得呢句説話其實佢係講緊邊個，鬧緊邊個？ 哎呀，呢啲説話咧，即係我唔係話認叻啊，我係冇講過喎、我反而咧會講咧就係話啊，呢樣嘢你好似爸爸咁叻，嗰樣嘢你好似媽媽一樣咁醒、 咁就好。 咁呢個都係一箭雙雕，但係好嗰方面嘅一箭雙雕， 冇錯，呢、這個就真係非常之好啦！你家庭促進家庭和諧嘅一個好重要嘅因素， 屋企家庭和諧好啊，最終受惠嘅都係自己啊嘛！ 呢個都確實都係，不過有時家長咧，佢唔自覺透過小朋友去攻擊對方咧，其實佢唔係佢其實佢未必想咁樣做，但係點解會都咁樣做咗咧？就是、因為咧，我哋都講，可能呢一樣嘢嗰個代價最低，即、係先生掌管咗呢個財政大權啦，或者太太掌管咗呢、這個即係、一日嘅三餐啊，咁變咗你直接去即系攻击先生或者攻击太太嘅时候咧，就变咗嗰个代价会有啲高。咁、但系小朋友始终都系要靠你去即系衣食住行啦。 系啊系啊， 咁就变咗可能容易不自觉咁样就系将嗰啲情绪咧，其实就系发泄咗喺小朋友身上。 哦，咁我唔嗌交啦。又唔單打啦，咁樣即係雙打啦，咁仲有啲咩？譬如我袖手旁觀，咁係咪一件好事呢？ 袖手旁觀咧，都確實咁當然啦，一定唔係好事啦。即係但係咧，袖手旁觀嘅意思，可能就係將管教嘅責任放咗喺其中一方嗰度啦，即係無論係放咗喺爸爸度或者媽媽度咁樣啦。咁不過咧，我哋確實嘅，即係喺實務工作裏面見得到咧，比較多袖手旁觀嘅係爸爸啦。咁、但係咧，呢一個唔係有指責嘅成分嘅，冇嘅冇嘅。只不過點解會係爸爸比較多咧？我諗就係都幾關我哋嘅成長環境事嘅，即係好多時候咧，我哋好多爸爸咧，佢哋成長嘅過程裏邊，佢自己嘅爸爸其實都缺席。因為好多時候我哋都講男主外女主外啊嘛，係啦，咁就變咗其實佢可能未必有個模範去學習點樣成為爸爸咁樣。不過我哋都真係見到好多好多，呢、這個都真係值得欣賞嘅，就係好多爸爸咧而家咧都其實係幾參與喺即係呢個管教事務裏面，就好似小伯咁啦。即係其實我諗你都 involve 好多喺你嗰個管教裏面咁樣啦。咁就但係好多時候但係因為始終咧佢哋冇一個模範啦，或者係好多嘢無所適從啦，好多嘢未必係咁容易上到手咧，可能係一開始做嘅階段都未必做得好理想。咁見到好多太太咧，就會可能未必再放手，未必再敢俾佢去做。咁、但係其實有個叫做惡性循環，咁佢冇機會去試，其實又唔會做得。即係唔會有機會去改善得到。 其實有陣時可能即係唔一定係淨係媽媽嘅，可能爸爸都應該放手俾另外一半啦，去試一試到底佢個方法有啲咩好處咧？可能有啲意想不到嘅收穫都唔出奇嘅喎。 係啊，呢、這個都係幾常見嘅，即係因為咧，其實我諗每個人佢能夠去即係佢採用呢個模式咧，一定有佢背後嘅一啲立場同埋原因嘅。 係嘅，係嘅。咁啊，家長就可以留意一下，到底點樣為之合拍咧？不妨大家用多少少心機去諗一諗啊！唔該曬 Tammy， 好唔該曬小白。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孔奕璇璇仔。 好的人生态度就是不要定义自己，自由自在，随心所活。正所谓心之所想，身之所往。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 晨光第一线。 唔知屋企有养猫猫嘅你，有冇发觉自己嘅猫猫咧特别中意俾你打佢哋嘅屁股仔嘅咧？原来猫猫中意俾人打屁股咧系有原因嘅、哦。由于猫咪嘅脊椎同埋尾巴系相连，而佢哋近尾巴嘅部分咧都系有好多神经线咧系连住咗噶。咁当我哋一轻轻打佢哋嘅屁股嘅时候咧，一连串嘅神经反应就会令到猫猫嘅大脑释放出令佢心情愉快嘅荷尔蒙。所以当我哋一轻轻打佢哋嘅屁股嘅时候，佢哋就会觉得好开心啦。其次就系猫猫嘅屁股上面咧系有一个百会穴，即系其中一个穴位。咁当我哋轻轻打佢哋嘅屁股嘅时候，就好似我哋人类去做 massage 咁样，俾人按摩按到嗰个穴位，令到佢哋咧都会好放松啦。由于猫咪细个嘅时候，佢哋嘅妈妈经常咧舔佢哋嘅屁股嚟到去刺激佢哋嘅排便，所以当我哋人类打佢哋嘅屁股嘅时候，佢就会联想呢个系被妈妈照顾嘅感觉。所以猫猫愿意俾你摸下佢屁股、打下佢屁股嘅时候，其实呢一个都系信任爱嘅表现啊！而且在猫猫的世界里面，他们多数都会拍对方的屁股来去打招呼啊，增进感情这样的。所以当猫猫愿意给你打他屁股的时候，其实都是想跟你建立一个更好的关系啊。只要我们愿意花时间了解一下，其实很多小动物很多微小的反应都是代表着对我们人类的信任啊。如果有养猫猫的你，记得今晚回家好好打下他们的屁股仔啦。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Ficky 泳儿。 Chantel 姚卓菲有呢一首作品，名字叫《这个姿态》。 晨光追踪三十一。 星期一嘅晨光追踪三十一啦，继续咧就系揾嚟电视部嘅阿昌同我哋倾下偈。早晨，阿昌。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7:35咧，我记得系师傅来了啦。啊，今日咧唔知师傅系边一个界别嘅师傅咧？ 嗱，咁啊，今晚7:35呢个香港故事师傅来了，请嚟嘅师傅咧就叫做刘志伟师傅。 系， 咁啊，刘志伟师傅系一位汽车维修师傅嚟嘅。 嗯， 佢哋行家行内称佢做一休师傅。 系， 呢个名点样得嚟咧？我都唔知道，我都要问下。 咦，呢好大关之嚟嘅，定系佢每一次整车嘅时候、维修嘅时候咧，都系两只手指放喺个头壳顶嗰度捽两捽、捽两捽，跟住先至谂到点整咧？ 我都唔知道，究竟啊一休师傅点解叫一休师傅咧？节目会讲俾大家听。 哎，我又想估。多次喎，得唔得啊？ 点啊？好啊！ 佢逢星期一休息嘅， 系、啊、我又冇咁谂过食白喎、 啊。一休息嗱，谜底今日夜晚就揭盅啦吓。 系、啊，大家要留意啦吓。咁啊，个节目咧，其实会讲下啊，一休师傅刘志伟咧， 系 佢系点解会从事呢个汽车维修？咁、汽车维修原来佢好后生嘅，20几岁咧，佢开始已经系整车啊。 嗯， 佢整嘅呢唔系普通车。是整小型賽車， 哇， 他最初是為小型賽車維修的，整整下呢就有人招手，就叫他正式去做正式賽車隊呢公共比賽那些隨團的維修員。 嗯 嗯，是可惜啦，去到2000年打後咧，即係揸車嘅朋友好多都應該知道啦。大部分汽車維修咧都電子化咗， 即係呢啲傳統嘅大師傅咧，佢哋都需要係與時並進，去學下呢一啲電腦維修汽車。咁啊，對阿劉師傅嚟講係一個好大嘅打擊。 嗯。 啊，但係又因緣際會，一休師傅咧，佢又轉型成為一個老爺車嘅維修師傅。 會哦。 係啦，因為佢嘅手工真係好啦。咁啊，另外啦，佢而家成為咗香港咧老爺車界啊，好多老爺車嗰啲朋友咧、眼中嘅Number One 佢嘅大師傅維修員啊，咁啊想知道阿一休師傅一路走嚟，佢係點樣去研究呢啲汽車嘅咧？佢又維修嘅時候，佢心係諗緊啲乜嘢嘅咧？咁啊想知道嘅朋友，今晚7:35要留意香港故事師傅來了啊！ 淨係聽阿暢介紹咧，我都已經聽到一個即係人生嘅大道理，就係天無絕人之路。你以為咧，即係呢個汽車變成電子化，咁啊自己係咪會失業咧？唔係㗎，一定有一個好嘅去向㗎嚇，唔錯唔錯。好啦，8:00啊，唔知大師對談嘅哲學偈啊，同我哋嘅人生有冇啲咩關係咧？ 嗱，大師對談咧，咁我哋繼續啦。你新一季啊嘛，咁啊同大家咧，我哋之前講完哲學，而家講下文學啦，講下中國古典文學啦。咁啊，我哋兩位大師啊，阿陳偉信教授同埋咧李盟導師啊老師咧，佢哋繼續同大家講下咧中國嘅古典文學。咁啊，集中講下啲詩詞歌賦。咁啊，跟住年代咁演變啦。咁啊，上個星期同大家睇完《詩經》之後咧。時間先繼續落啦，就會去到呢個楚辭同埋楚歌。咁啊，楚辭楚歌咧係戰國後期咧楚國嗰啲詩歌嘅結集。最出名嗰個作者咧，大家都已經好認識嘅，就係、是、愛國詩人啊屈原。 哎呦， 即 係屈原，記得記得。 屈原唔係淨係關端午節事嘅，佢亦都係一個好偉大嘅詩人。 係，亦都唔好淨係一諗屈原啊，淨係諗投江啊，人哋都有好多偉大嘅嘢㗎嚇。 冇錯，佢投江之前都有寫詩。 係啦，係啦。 咁啊。今集咧，兩位大師咧會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呢個楚辭裏面嘅一啲出色嘅作品啦。另外啦，亦都會咧同大家睇下咧，即係除咗楚嘅對家咧，即係楚漢相爭啊嘛。咁你有啊劉邦咧，劉邦亦都有作過一啲嘅詩歌，亦都會同大家咧分享一下佢哋呢一啲嘅文學創作嘅。 哦，劉邦嘅詩歌啊，真係都好想了解一下嚇。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咁啊，動靜皆宜咧，港台電視31啊，靜啊有啦。唔知動方面有冇咧？ 有啊，咁啊，去到今晚嘅10:30啊，带俾大家《无极行医》，咁啊，继续咧史提夫·巴沙尔呢位探险家咧，继续带大家上天下海。咁啊，今集好刺激嘅，佢会深入去到墨西哥嘅一个群岛嘅偏远水域。咁啊，嗰个群岛咧就系、是、出名咧，就系、是、海洋生物咧好多好丰富嘅，潜落海咧。好多唔同特別嘅海洋生物都見到，嗱當中節目會影到有啲鯨鯊啦，好大隻嗰啲海龜啦。咁另外啦，主持人今集咧佢去嗰度喂乜咧？佢又帶埋一班海洋生物學家去到群島中間最偏遠嗰個叫克拉里翁島啊，潛落去海底嗰度揾嗰啲鯊魚，幫啲鯊魚植入一啲衛星標籤。點樣植入法咧？就係拎住支魚槍，好似支矛咁長嘅，真係吉落去嗰啲鯊魚個頭嗰度。 哇！只鯊魚仲會噬佢嘅喎。 冇錯啦，嗱係人類主動去撩條鯊魚，但你當然要自保到啦。但你又要有個任務，要植入塊晶片噶嘛。咁啊，所以《無極行》真係一個好刺激嘅節目。 只鲨鱼之后先至慢慢打落去得唔得啊？ 应该难啲。究竟佢哋点样操作嘅咧？今晚要留意一下啦。嗱，搞咁多嘢，点解要帮啲鲨鱼植入晶片呢？其实原来佢哋一个很好好嘅计划嚟嘅，就系、是、因为鲨鱼咧，原来喺个海域里边咧，系一啲好濒危嘅动物啦，即系成日俾人捕猎啊，即系佢哋想保护佢哋，咁就植入啲晶片咧去揾佢哋。究竟啲鲨鱼啲幼鲨嘅出生地喺边度？同而咧了解一下佢哋嘅习性。去到保護下佢哋沿途咧，點樣去到立啲例啊，幫助政府去到保育呢啲鯊魚嘅，咁啊，所以佢唔係一個單純嘅極限運動咁簡單，咁啊，大家咁一齊留意今晚10:30《無極行醫》啊！ 哇，呢個要睇，我本身咧，我個人即係所謂欺山莫欺水嘛，我好少玩水，因為我真係好驚鯊魚嘅。哇，今日夜晚等我攬住個 cool 想睇呢集《無極行醫》先，唔該曬阿祥，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 南区黄竹坑道往香港仔隧道方向，近欣尖记大厦，凌晨四点几有食水管爆裂，引致路陷，现场东行仍然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运输署预计朝早繁忙时间之前都不会处理好，呼吁驾驶者改用其他道路，市民请使用港铁。运输署话，受较早前干诺道中天桥的交通意外，同埋黄竹坑道水管爆裂的交通改道，以及西区海底隧道往港岛方向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影响，而家中区、西区同埋香港仔一带的交通非常繁忙，呼吁驾驶人士忍让同埋小心驾驶。市民请留意九巴的服务会受影响，同埋请尽量使用港铁。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强调，一旦日本排放福岛核污水入海，香港必须要收紧管制来自日本的水产，保障香港食物安全和市民健康。谢展环在报章撰文说，日方成日说福岛核污水会经过多次处理程序，除去绝大部分的辐射物质，而不能够除去的村会经过大量稀释。他说香港本地專家指出，輻射物質可以在海洋環境和生物之中積累，30年是很長的時間，所以絕對不能夠輕視福島核污水排海所帶來對海洋生態和食物安全的風險。他強調，將一些別人不願意接受的風險強加或者是轉嫁在別人是不應該和不道德。香港重視和日本保持良好關係，但是不能夠放棄保障自己食物安全和市民健康。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一连两日在黑龙江指导支持抗洪抢险救灾工作，强调要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妥善安置灾民，最大程度减少人员伤亡和洪涝灾害损失。张国清又向基层干部群众转达总书记习近平的慰问，说习近平是很关心失联人员的搜救情况、各地灾民生活和救灾和灾后抢修进展，再次强调要严防各类次生灾害，抢修恢复和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张国清强调要针对失联被困人员所处山区地形特点，加强专业救援力量，针对后续降雨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要毫不放松做好防范应对，对受威胁群众要坚决果断疏散转移，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保障基本生活物资供应，满足睇病就医等合理需求。咁啱啱收到一个最新消息，就係运输署表示，受到黄竹坑道水管爆裂嘅交通改道同埋干诺道中天桥较早时嘅交通意外影响，而家中西区、香港仔同埋西九龙一带嘅交通非常挤塞，呼吁驾驶人士忍让同埋小心驾驶。市民要留意九巴服务会受影响，同埋请使用港铁。至于西区海底隧道往港岛方向的间歇性封闭措施已经取消。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朝早有雷暴，下午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日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380点，跌158点，总成交金额59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67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83点，跌54点。 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友邦保险74.25升两毫，腾讯控股338.2跌5.2，�ali巴巴93.75跌个四，盈富基金19.87跌1.7，美团141.7跌2.3，京东集团152.8跌2.2，恒生中国企业68.56跌8.2，比亚迪股份266.4跌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日元141.86，瑞士法郎0.875，加元1.339，人民币7.191，英镑对美元1.274，欧元对美元1.1，澳元对美元0.657，新西兰元对美元0.61。日经平均指数报32055点，跌137点，港金报18,110元，升1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1.79美元，卖出1,94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黄竹坑道由于爆水管，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欣尖记大厦全线系仍然封闭，受影响嘅城巴同埋过海巴士路线系需要改道行驶，影响到现时香港仔海旁道去黄竹坑方向左转上香港仔大道一段系车多繁忙，龙尾去到接近华贵村。另外，薄扶林道去中环近住山道天桥一段系挤塞，车龙在香港仔海旁道近住日港居。另外，域多利道去西环方向龙尾在摩星岭道，较后位置近住西岛中学一段都是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华富村，市民请使用翻港铁的服务。另外跟进翻，较早前在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海港政府大楼的交通意外已经清了场，车龙有待消散，排在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军益大厦。咁现时西隧去港岛方向的间歇性封闭措施已经取消，但是车龙都几长，排到去昂船洲大桥近住污水处理厂。另外，在漆咸道南去红磡方向近住理工大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排到去西九龙走廊近住亚街老街。另外，较早前在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隧桥底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了场，现在交通大致回复正常。另外，现时在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的慢线是有坏车阻路，一带车多，经过要小心。另外，西隧是已经实施易通行不停车缴费服务，驾驶人士可以直接驶过西隧的收费广场，无需要停车或者是排队付款。睇翻其他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现时交通是大致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新山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在隔田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在小沥源。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星河名居。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慢车，龙尾在香港体育学院。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车多繁忙，龙尾科学园。仲有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近住回旋处挤塞，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政府已经推出易通行。有了车辆贴，过隧道俾钱，唔使再停车排队。隧道费会自动喺户口扣数。西区海底隧道喺8月6日上午5点推出易通行啦。如果收费隧道未推出易通行， 就要用翻而家用紧嘅付款方式，上 hketo.gov.hk 睇下啦。缴费不停车，隧道易通行。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This one is for the boys with your greased up and heavy metal toys. So beefed up you can't get through the door. It's your time to break through. Batman to the rescue. Bobby, your time is up. You will not take our voice. See, I'm the groove catcher. Hottest thing. Six pack and tight G-string. No, I'm not gay, bro, but I've been on that lay low. Strip clubs and dollar bills. Wall Street and dirty deals.Exotic pills, cars with dirty wheels. 'Cause that's the man. 今时今日咧 ，Sensitive 同 In the Lonely Hour 嘅形象都可以话系完全唔同啊！呢一首新歌都有几好嘅成绩，上星期新上榜占咪十位，本周跳升两级去到第八位，嚟自 Barbie the Album Sam Smith Man I Am。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浪漫情歌，摇滚节拍，动人金曲。乡土民谣，首首经典外语金曲，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晚上八至九，由刘善仪、邓慧思、周美欣、潘芳芳、余剑明主持的《恬淡情怀》。 老婆啊，一阵卖完餸，帮我执下个衣柜啊！ 阿大少啊，你自己执唔得嘅咩？ 男主外，女主内啊嘛。 好，男主外，女主内啊嘛。咁你出去买餸啦。 使唔使咁啊？都系想你帮下手啫。 两夫妇冇话到咁实嘅，听住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Made in Hong Kong 大城市小故事，你就知道有几大弹性噶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九点四十三分啊！晨光 Morning Call 今日直播室咧齐晒人啊，有 Vicky 啦、船仔啦、小白啦，同埋阿 O 都喺直播室咧，同听众朋友讲下电话。早晨，早晨，你系边位？ 早晨， 早晨，陈小姐， 陈小姐，早晨。系我哋特登叫晒啲人一齐同你讲电话啊！ 有咩咁开心？同我哋分享下，陈小姐嚟啦。 我上星期我老公生日。 哦，老公生日可以大大 声讲。唔系，系咪老公喺旁边啊？系咪老公喺旁边啊？依家系咪老公喺旁边啊？ 佢喺听我喺 讲。我就见你嘅把声突然间细声翻，点解？我可能有啲心情嘅说话想同佢讲。 唔系啊，因为佢开咗心机，出边个细细声同老公讲啊。 系啊，佢话嘅唔使你嗡嗡声啊嘛，听到。 系啊，你好细心啊，你。 咁咧， 系 啊，系啊。你先讲啊。 我想我老公身体健康啦。 系，听唔到，听唔到， 祝佢老公身体健康啊！ 仲有咧，仲有咧， 生活愉快啦， 生活愉快， 开心啦， 系系系， 开心心。 你平时同你老公系咪咁样倾偈噶？ 唔系噶，好大声 嘅。系咩？点估到你啊？ 喂，咁我想话咧，阿先生生日咧，今日系咪都会预备啲礼物啊，或者请佢出去食下饭咁样？ 冇啊，冇啊，冇预备啦。我哋几廿年都冇预备礼物噶，即系唔话诶，什么生日冇噶，好少噶，即系我哋啲。咁讲句咯，总之系打鱼嘅渔民系打鱼嘅，出去点会预备得到啫？ 不过今日呢一个 morning call 已经系 surprise 啦， 啊、 已经系惊喜啦。 系啊，真系 因为而家得闲，一天下午咪冇打雨啊嘛，上咗我。 系哦，而家冇打雨， 而家冇打雨， 系啊，就我所。可以打電話咯。 哦，雨咁緊抽， 係咯，平時去邊度打開雨都啊？ 係咯，即係係咪？ 海南島啊，西沙 嗰邊， 喺度瞓啊，好遠噶，所以 唔怪之你聽。 咁陳太應該同我哋平時都係咁早起身噶咯，一齊係咪啊？ 好 早啊，唔係依家咪晏咗咯，可以休埋。 喂，陳太啊，我想問下你咧，即係依家咪休漁期嘅，咁啊冇出去打魚咧。喂，我想話咧，依家咩魚好啊？休漁期啊！我想食好鱼咧，我发现咧都系一系由印尼运过嚟啊啲鱼， 系 依家食咩好啊？咪食三刀啊，定系食咩鱼好？我哋晨光咧啲家庭主妇咧都想整翻条靓鱼食下，呢家 黄花红油得唔得啊？ 有啲咩鱼靓啊？讲嚟听下得唔得噶？ 而家休渔期同休渔期都差唔多噶啦，而家因为渔民少啊，冇咩好鱼噶啦，多数都系养殖啊，还是第二度运过嚟噶啦，冇噶啦， 我整条红。瓜子啊，嗰啲南瓜子食下有冇啊？吓， 我哋已经冇得食啦。 你哋都冇得食啊？ 不如咁啊，我又问下啦。咁平时你哋自己食咩鱼噶？ 我哋都系见到有咩鱼买咩鱼咯，冇办法噶啦。 系啊，我以为你哋会留低啲鱼，因为咧 留一大扎。 我有啲朋友咧都系嗰个蒲台岛嗰啲岛民嚟嘅，佢都系几代人咧做鱼嘅，即系做捕鱼啊渔民咁样啦。佢话咧，其实啊，我哋唔使食啲咩好靓嘅鱼噶，啲鱼仔咧上嚟咧够新鲜咧，我嚟煲汤煲粥咧已经好一流啦。 系 咪都系咁嘅，陈太？ 系啊系啊，我哋以前出去都系边条好食就食边条先咯。 嗯，你又好啦，边条好食？我够想边条好食啊，食边。 而家冇啦，而家我哋捉个粥都冇啦。 粥都冇啊！你网鱼噶嘛， 要休渔期咯。 冇啊！少咗好多鱼噶啦。 咁我哋希望咧，你嘅生日过得开开心心。咁先生咧，最紧要身体健康，好嘛？ 系啊。 咁啊，今日带嚟呢首作品咧，就系刘德华先生嘅《情人 Happy Birthday》。 好啊，好啊，好啊。 系啊，你系你中意刘德华定你老公？中意刘德华， 定系大家都中意刘德华？ 中意嘅啲歌好听嘅歌， 系啦。好，咁啊，送呢只歌俾你哋啦，多谢你，拜 拜， 拜 拜。 嘴边轻带笑微微，对你说声一生都想你。友情全没顾忌，令世间变开心地，一切呼吸都只为你。是你一天一天不经意地，为我增添增添一丝趣味。情人步进我的心扉，情侣私意因你起，请准许我陪伴你度过一切是与非。无穷一分一刻都思想你，倾我一辈子心机，今生今世亦会记起，衷心祝你在这天。再度凝望你，嘴边轻带笑微微，对你说声一生都想你。友情 全没顾忌，令世间变开心地，一切呼吸都只为你。是你一天一天不经意地为我增添增添一丝趣味，全人步进我的心扉，情泪是亦因你起，请准许我陪伴你度过一切是与非。想你，倾我一辈子心机，今生今世亦会记起，衷心祝福你在这天。是亦因你起，请准许我陪伴你度过一切是与非。无穷一分一刻都是想你，倾我一辈子心机，今生今世亦会记起，衷心祝福你在这天。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饮食图鉴之前咧，先同听众睇睇特别嘅交通消息啊！黄竹坑道爆水管啦，咁啊，黄竹坑道往香港仔隧道方向近欣尖记大厦全线封闭，咁啊，影响到一带咧就严重挤塞噶。咁啊，现时薄扶林道往中环方向龙尾香港仔海旁道近日港居，咁啊，另外啦，域多利道往西环方向亦都系严重挤塞，咁啊，龙尾喺薄扶林道嘅，咁啊，大家要利用其他嘅交通工具去翻即系头先讲嘅地方啦吓。咁啊，好啦，讲翻呢一个食物啦。今日咧同大家讲下咧就系滚一个汤，呢、這个汤咧滚起上嚟咧有一阵嘅蟹膏嘅味， 蟹膏汤、啊， 但系材料系冇蟹膏嘅， 咁、哦、都几劲咯。其实如果有啲人咧食蟹敏感嗰啲人咧，咁、呢个味有机会品尝到类似嘅味道，啊、但系冇嗰个物质或者冇嗰样嘢一个，我好多朋友都系食蟹敏感 嘅，系 啊，我哋都有个朋友食蟹敏感噶、啊， 有啲朋友食蟹又会呕啦，食完之后又会可能手臂起粒粒啦，皮肤敏感啦咁样咯。 好啦，咁、今日用嘅材料呢咸蛋黄， 竟然系咸蛋， 冇错啦。关键就系咸蛋啊！咁啊，咸蛋都系街市买啦。咁啊，除咗咸蛋之外，都可以准备定啲少少嘅火腿片啦，亦都可以准备一下嘅。好啦，咁呢个汤咧点样滚法咧？咁都好简单嘅啫。咁先用呢一个嘅镬啦，炒香呢一个嘅咸蛋。好啦，炒嘛。好啦，炒香咗咸蛋之后咧，咁大家亦都可以跟住就落少少嘅火腿片。咁我自己除咗火腿片之外咧，其实都中意落少少菜嘅或者菜干，我自己都做落菜干嘅，咁都嘅几香口嘅。咁加埋上嚟之后，好啦，咁炒先炒咸蛋嘅时候，大概你都预要炒几分钟噶，因为你越炒咧，嗰个味咧先至会越出嘅，系啦。咁啊，即系压下佢，咁啊个底有啲油喺度，咁啊佢不断索嘅时候咧，不断炒咧就越嚟越香啦。好啦，咁但系呢一刻都净系闻到啲咸蛋黄嘅味。只是咸蛋黄嘅味，就仲未变蟹黄嘅味啊！好啦，咁啊，带落埋咗呢一个嘅火腿片落去之后咧，再落少少嘅菜干落去，跟住你就再炒多一阵啦，加水。加水嘅时候咧，就浸到佢大概普通你预五碗水咁上下，即系五碗汤嘅份量啦。咁你就可以啦。咸蛋黄我落三隻嘅， 落三隻，係啦，咁你就可能五六碗水咁樣落到呢一個咁上下嘅位啦，跟住咧就等佢滾一滾先。好啦，滾咗咁上下之後咧，你就可以再加少少嘅胡椒啦，咁亦都可以加少少嘅鹽啦，調一調味啦。其實本身都已經鹹噶啦，其實唔中意食咁鹹嘅朋友咧，鹽可以唔加嘅，鹽可以唔加。咁啊，再加少少葱花落去啦。咁我咧，好啦，跟住再煮多佢一陣。咁你就發覺滗上嚟嘅時候咧，你發覺都幾香呢一個嘅鹹蛋嘅味。咁同埋因為佢火腿佢都好輕輕幫你灼一灼煮過，咁所以咧飲落去嘅時候咧，發覺咦有少少好似蟹膏咁樣嘅味啊，蟹黃咁嘅味咧。就出咗出嚟嘅，咁所以咧呢個湯都幾好，大家可以試一試，咁睇下你大家煮嘅時候啦，會唔會真係變咗啲蟹膏嘅味道出嚟？咁如果你中意鹹蛋黃味道嘅朋友咧，呢個湯咧都絕對係啱大家嘅，咁不妨可以試一下星期一嘅時間，未諗到有啲咩湯嘅，滾一滾呢個湯。 我的享樂時代。 最近好多朋友咧都出去游玩啦、旅行啦，有啲人玩 skydiving 啦，又有啲人玩即系bungee jump 咁样。咁我望下望下， 离地喎，全部都 系啦，离地嘅。咁不如做啲冇咁离地咧，就系玩过山车啦。 哦， 系啦，过山车好似香港玩得嚟咧，又唔算好离地嘅。嗱、本身细个嘅我咧系几中意玩过山车。 哦，都 OK 喎，过山车。 系细个咯，但系咧大个咗咧，唔知系咪个人怕危险啊？越嚟越细胆，我而家系唔够胆玩过山车。 你人嘅重心已经唔同咗啊嘛。 系啊，喂，好搞笑。嗱，譬如嗰、个有海洋动物睇嗰个公园咧，佢譬如有唔同嘅过山车玩啊。我唔玩嘅，我净系玩咩咧？我净系玩企鹅馆隔篱嗰个最冇咁刺激嘅嗰、那个。 嗰个咧系好似人哋嗰啲室内场嗰啲过山车咁嘅级数嘅啫。 系啊，但系嗰个我惊咯。对唔住， 你都 惊 啊！嗰、 那个好惊啊， 系因为个速度啊，令到你好惊。 其实应该系人大咗，即、就、系、是、对嗰个心理嗰个负荷有啲唔同。 唔系，同埋佢真系有两种速度噶。 佢有两下，突然之间有个离心力，呼一声咁样嘅。 同埋佢多啲人咧系快啲啊架车，真噶，即系快啲， 因为重啲系咪啊？ 唔系，我估佢想开快啲，快到下俾其他人 快啲。人哋车撞噶嘛，唔系嘅咩？ 唔系、啊，真系 feel 到快啲、 啊。啲心理作用嚟噶嘛？ 唔系嗰日，因为我净系玩嗰个过山车，其他过山车全部唔玩，玩咗三次，净系疯狂排嗰条队，所以系真系每一次都唔同速度。 我又麻麻地啦，过山车真系畏高啦，同埋都人大咗真系怕死啊，系啊。旧时我记得咧喺同一个主题乐园嗰度，我有玩过过山车，同埋咧有跳楼机都有玩过。 系啊系啊，跳楼机。 跟住搞咗两搞就依家乜都玩唔到咯，系啊，系啊，好惨噶。其实人大咗好多嘢都做唔到， 都会好担忧啊，系咪啊？ 唔系啊，直情跳得好快咯个心，即系个身体话俾你听，喂唔好搞呢啲嘢。 阿欧哥啊，股票仲紧张过过山车啦。 啊 ，Michael 你讲得好啱啊， 够胆玩股票嘅人点会唔够胆玩过山车？ 其实我唔系玩股票，我系投资股票噶。我都用玩呢个字咧，嗰啲系啲大妈撒先玩嘅。 李谦啫，我哋系 Michael， 系啊，即系呢啲系大妈撒。Michael 哥啲大妈撒会玩股票啊，出嚟系咪先？我哋啲投资股票噶咋，仲要投资股票咧，基金涉及风险啊，基金价格可升可跌啊，投资者咧要会招致全盘损失啊，大家呢个要留意翻啦。OK， 系。 Vicky 同船仔都系玩翻啲过山车嗰啲。 系 啊，人生就好似过山车咁样。高高低低系咪 ？Michael 哥啊，真系， 但真系唔系好敢玩。但我就系最近有好多朋友特登系真系去玩过山车嘅，譬如头先嗰个主题乐园啦，又或者咧。啊，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到咧？最近有啲新聞咧，有唔同過山車咧，有啲可能喺外國啲地區咧，佢哋嘅安全情況係堪憂嘅。 哦，突然間停咗嘛？ 嗱，停咗都還好啦，直情係會喐啊。 嗯， 即係佢下面個地基原來係揾嚿磚晾起啦， 哦、 甚至咧原來嗰、那個佢嗰、那個嗰條軌咧行耐少少，佢係會。一条罅，即系佢系崩咗。 所以玩过山车咧，最惊嘅唔系嗰啲，即系佢嗰个离心力嘅，最惊系佢嗰个路轨稳唔稳阵啊！ 系啊， 系啊，即系 佢 个锅 钉正唔正咁样。 系啊，不过题外话咧，快讲一个，虽然大家好开心咧。 潑個冷水俾大家。其實咧，啲旅遊保咧未必保嘅、嗯。你玩過山車有啲咩意外咧、嗯？ 因為高危活動啊嘛， 高危活動嚟啦，係 啊，所以你唔好以為話，哎，有啲咩事，可能玩過山車嘅時候戳親條頸咁先算啦、啊，可以保都保唔到噶，有機會保唔到啊。咁你自己睇翻自己嗰啲買嗰啲旅遊保險產品啦。係 咯、啊，突然之間你咁講，我好奇啫，我好奇啊，冇答案㗎嚇，唔知咖啡杯算唔算係高危活動咧？ 咖啡杯木馬又係咪 旋转木马就难啲，咖啡杯你可以自己控制。 啊、不过我想提一提大家，千祈唔好带部电话上去过山车啊！有好多人真系跌咗落去啊！即系呢啲一定冇得赔啦啩。 系啊，好，节目时间差唔多，转过嚟有风骚快活人。